早晨啊，朝早6:09嘅时间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嚟到2022年嘅2月23日，咁啊星期三嘅时候啦吓，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嘅工作咧都系顺利嘅，精精神神嘅，以及咧就带住一个咧就系健康嘅体魄咧，可以咧就系而家最紧要咩啊，如常度日啊！即係唔好又話同你講，喂，今日咧又要去有啲咩事啊，有啲咩要特別嘢做啊咁樣，即係唔好咁多呢啲措施。哇！如果即係每日都係咁樣嘅話，就真係辛苦。不過嚟緊啊，即係三月份嘅時候咧，大家都又要面對住呢一個咧喺疫情上面嘅呢個新嘅措施啦。咁我哋都應該每人盡翻一分力嘅，咁啊守護住嘅健康咧，唔係淨係自己噶嘛，係啊自己啊好愛嘅家人嘅健康咧，你都一樣要共同去到守護住嘅。咁啊直播室入邊咧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聽眾喺朝頭早嘅時間。而家出邊9度，相對濕度91%。寒冷天气警告，当然继续陪伴着我们，现在都是继续冻到甜一阵的，但是又好像感觉上又没有前两天那么寒冷了，是不是呢？ 晨光每日一格， 现在天气冻，很多时候就会令到人们产生一个懒惰的心情。你睇翻一啲好成功嘅人，佢哋会唔会懒惰？佢哋都会懒惰嘅，但系佢哋喺做晒正经嘢之后咧，先至懒惰。咁你又问下自己咯，啊，我有冇系有阵时未做完正经嘢就去懒惰咧？有喎、哦，呢、这个就系关键啦。点解有啲人做到，有啲人做唔到咧？有啲人点解跑步嘅成绩特别理想，系因为你一落雨，你一冻少少，你就缩一缩啦，唔好啦，千祈。诶，唔好跑啦，咁辛苦啊，咁样。但有啲人咧就真系觉得，人哋休息嘅时候，我仍然能够好似嗰团火啊，从来都冇熄过，继续咧出去做一啲好嘅成绩，继续锻炼好自己嘅身体，继续做好自己嗰个速度嘅话咧，咁人哋跑步嘅成绩咪会好咯。啲嘢相对，当然啦，喂，天生出嚟嘅系咪天才？系占咗一个嘅元素，天才唔努力嘅都变蠢才啦，系咪？啊，调翻转啊，蠢才努力会变天才。天才如果仲要肯努力嘅话咧，咁啊真系不得了啦！啊，咁啊变爱因斯坦噶啦。所以咧，喺我哋工作，喺我哋喜爱嘅事情上面咧，几时都要保持住嗰个动力啊，嗰个热情。有咗呢个热情嘅时候咧，喺我哋做任何事情上面咧，我哋就会有更加多嘅力量，去到将所有嘢做得更加好啦。 中偷生活，越背越重。只要懂，在痛苦中追赶梦，越知越勇。看似冷静情绪，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离散。在暗黑中等希望，越挫越冻，苦撑起，在困扰中找出路，有跌有碰，看似旅途遥远，永远自信脚步，终点最好到。 在痛苦中追赶梦，越战越勇，看似冷静情绪也有热血躁动，不想努力到断送，要告别理想最好的错，要捍卫理想不算罪过，世界没理想怎去生活，最漂亮固执终于那当初，即使发梦错，梦里是最真的我，一生不会枉过。 你又会不会做任何事情都会揭咗个团火，就算天气冻嘅时候呢，仍然对自己嘅工作呢係抱有一个魄力嘅。不断呢搵一啲嘅机会，咁啊唔好浪费每一分每一秒，做好自己想做嘅事情，做好自己应该做嘅事情。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 Kitty。每朝六点你做緊乜嘢呢？啱啱起身食緊早餐，赶緊返学，准备返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又有我林慧 Barbie 啊！呢几日咧天气真系明显冻咗好多啊！面对住寒冷嘅天气，长者同埋患有心血管疾病嘅人士咧就要特别小心啦，因为寒冷嘅天气系好容易诱发心血管疾病噶。有营养师就话，平日可以喺天然食物当中摄取营养，保护心血管，而且亦都分享咗八种护心嘅食物，可以帮助大家保护心脏同埋血管噶。第一种就系莓类啦，包括咗士多啤梨、蓝莓等等。原来呢啲食物都系含有丰富嘅类黄酮素同埋花青素，所以就具有强大嘅抗病力，而且可以改善血液流量同埋预防斑块嘅形成，进而对于心脏都系有益处噶。第二类护心血管嘅食物就系深绿色嘅蔬菜啦，包括咗菠菜、绿花椰菜、芥兰、羽衣甘蓝同埋地瓜等等，因为佢哋同样含有丰富嘅抗氧化成分、维他命同埋矿物质，其中维他命 B 群当中叶酸呢就可以帮助降低体内嘅半胱氨酸浓度，而且补充叶酸可以显著咁样降低心血管疾病患者中风嘅风险噶。第三类就系三文鱼啦，唔单止可以提供蛋白质，三文鱼当中嘅奥米加三脂肪酸仲可以令到心脏更加健康。其他嘅深海鱼类其实都有护心嘅效果嘅，好似秋刀鱼咁样都可以噶。第四类就系燕麦啦。燕麦其实是获得膳食纤维的全谷物食物来的，它既可以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它的水溶性纤维亦都可以改善胆固醇，调节血糖，预防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第五类就是坚果类了，坚果含有单元或多元的不饱和脂肪，对于改善胆固醇，预防心血管疾病都很有用的。不过就要注意，尽可能是选择一些冇盐原味的产品，而且不可以过量摄取。每日大概杏仁果五粒、花生十粒、腰果五粒就已经可以的了。而第六类呢就是乳酪了。乳酪最好就选择原味，它不单止可以提供到钙、 蛋白质和维他命 D。 在一项发表在美国高血压杂志的研究更加指出，摄取乳酪对患有高血压的成年人来说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如果能够维持每星期吃两次或者以上乳酪的话，还可以大大降低患有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的。第七类就是番薯和番薯叶了。番薯含有膳食纤维和镁质，对于预防和控制糖尿病都很重要的。至于番薯叶，由于它含有大量的分类化合物，可以抑制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进而就可以降低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机会了。而最后一样大家都很常听到的就是黑朱古力了。营养师就建议大家选择不含糖和饱和脂肪，加工程序比较少，并且最好就可以选择一些可口含量至少是 70% 的黑朱古力。有研究指出，多些吃黑朱古力除了可以减低心脏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亦都可以令到人患有冠状动脉疾病的机会减低的。今朝早同大家讲住咁多先啦。在这个咁冻的天气，相信你们都会识饮识食，因应自己的体质、健康和需要，揀回啱自己的食物的了。都是那句，注意保暖，穿多件衫，千祈不要冷身啊。 从认识才深知爱也不曾疲惫，而你我却也不为疲惫，情似细雨，每天潺潺地 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 我负责什么环节啊？ 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 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今天想跟在大家的耳朵旁边讲一讲少少的故事，一个你和我都相当之认识的小故事、啊、原来这个呢我们个个都识的，但是原来仍然在我们身边经常都会出现的成语故事。啊、他出处在哪里呢？在、战国的时期啊，楚策一这个典故入面叫老虎与狐狸同行，受箭之皆走，即是大家都明白了，讲的这个就是狐假虎威的故事。因为以前呢楚宣王就问到了啊、哎、我听讲北方国家呢都很害怕，很惊其中一个的国、哦、是不是呢？大家呢都无言以对，只是呢有一个人呢就打个比方就说到了，其实老虎专门呢就去到狩猎、啊、每一种不同的动物的。有一日捉到狐狸，狐狸就说了，你敢不敢食我啊？天庭呢已经受命啊，我做百兽之王，你食了我的话你就逆天而行的啦。你不信的时候就跟在我后面，看看其他动物见到我有什么反应。大家都知道这个的故事的。老虎当然就以为、个个动物都是怕了狐狸，就不知道原来就怕了自己。原因因为当时就跟他说了，神、那些将领就跟他的君主说，大王大王，今天你有五千里的领地，有超过百万的大军，讲就这么说了，但是呢统帅的军队呢是他国的，所以呢北方、啊、其实呢不是怕其不是怕这个其他的国家，而是怕你的军队，你呢才是百兽的之主，你不需要呢去到担心其他小国。你用这个狐假虎威的成语去到呢就是帮他们自己的大王壮一壮胆。因为刚才就说到在我们日常生活都有，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职场都好，都有很多狐假虎威的现象，看看你有没有机会呢，不是机会，看看你会不会可以参透得到，找到他们出来。 沉雨不羁，我呼吸，学习活与安静，茫茫白雪就叫白雪，清闪烁如星星，绵绵万里就通万里，青海各来见证，是我敢相信奇迹，若是天地无奇迹，然而生命是奇迹，叶落在冰川中，迎面极冷亦会极暖，只需要谁祝福，前面极远亦会极近，想依靠谁道路，茫茫白雪就吹白雪，想起你就算 前找来这一首的歌曲啊，叶落冰川入面泳衣。十度的气温哦，上升了一度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回来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于早上十一点以视像方式发表本届政府任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下午举行预算案记者会，晚上参与电视论坛。陈茂波早前预告，预算案的封面颜色是啡色，寓意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土壤必定能够成就美好未来。他说当局需要配备充足资源抗击疫情，亦要尽力为市民和中小企纾困，稳住信心，同时要部署中长期的经济发展，并确保经济和金融安全。因应疫情，政府鼓励市民在网上浏览预算案，少量财政预算案的演辞文本和摘要单张会在下午放置在十一座的政府办公大楼，供市民查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除了本星期起实施疫苗通行证之外，星期三午夜届满的一系列社交距离措施会延长至4月20日，包括关闭表列处所、晚市禁堂食等，会每14日一个周期延长。當局將會進一步收緊午市堂食每台人數和戶外佩戴口罩的規定，食物及衛生局稍後公布詳情。林鄭月娥說，當局將會繼續嚴守外防輸入措施，現時實施9個國家的地區航班熔斷機制將會延長至4月20日，政府會繼續檢視各地疫情，有需要時作出調整，而航班熔斷機制亦會繼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已经签署法令，在特殊时期征召预备役人员，提高军队的准备，应对作战形势的所有可能变化。但他同时表示，目前没有必要总动员。泽连斯基说，他仍然寻求紧外交途径化解危机，并欢迎土耳其愿意参与多边会谈，强调乌克兰不会向俄罗斯割让任何领土。泽连斯基又宣布一项经济爱国主义计划，包括激励当地生产和减免汽油增值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天气寒冷，多云和有几阵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星期五早上仍然寒冷。现在的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是88%，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港大医学院院长梁卓伟教授， 我是乐见见得到咧，其实在打针方面咧，系譬如你讲紧接种伏必泰的疫苗接种中心咧， 在九龍塘、九龍灣、都陸續係會加碼去開翻呢啲嘅接種中心啦。做呢啲嘅接種工作嘅單位，都係大家齊心協力去幫香港市民去渡過呢個難關。因為其實好耐都未見到咧，係會市民係好踴躍去希望去 book 到時間時段去打針嘅，係趁呢個機會將嗰個接種率同埋覆蓋嗰個羣組啊，最緊要就係、是可以幫我哋做到嗰個免疫嗰個屏障，免疫個屏障係可以幫我哋保護到每一個人都希望唔需要因為染疫而死亡或者係變成一個重症。由你做 決定。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运动除了追求快、高、强和技巧之外，城大手球队队长林佑希提醒大家，这一点都很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团体精神是比起球技是更加重要的。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焦点创造专访中大医科生，他亦是本港20岁以下标枪冠军陈浩华。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望一望个钟先，6:37嘅时候，咁啊出边得9度嘅气温，寒冷天气警告啊，梗系生效紧啦。相对湿度91%嘅早上，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啊，白元浩咧就打电话俾阿 Kitty 先。早晨 ，Kitty。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哇，你今朝把声好好听、哦，好精神、哦，咩事啊？昨晚瞓得好好咧。 唔系、哦，我今朝早咧早咗，俾闹钟响之前咧就起咗身啦。系啊，早过闹钟。 你使乜教闹钟啫？我就系你嘅闹钟啊嘛。 唔得啊！如果你打嚟先，你仲喺张床度咧，咁我就有排都未翻到嚟噶啦。但系可能因为咧，你头先我九度嘛，即系比寻日嘅朝头早咧又冻翻啲啲。我记得我寻日系双位数噶嘛，10度噶嘛。唔知系咪因为争咁少少，我今朝就有少少冻醒嘅感觉，所以闹钟未响咧，我就醒咗啦。 我冇冻醒，咁但系每日朝头早咧，而家真系要起身系要挣扎多咗啊！因为真系冻咧，咁你喺个被袋入边真系舒服啊！同埋就算我屋企咧，譬如寻日夜晚，我又的起心肝，轮住唔同嘅时间咧，就将部抽湿机摆房啊、摆厅啊咁样去到抽湿咧，我觉得间屋个环境咧真系舒服咗好多。之前咧冇开抽湿机嘅时候咧，哇，真系湿到你知啲雾水好犀利啊，导汗水。 系、啊，其实我都应该开埋部抽湿机，因为我就谂住，开咗部暖风机，佢本身都干啊，咁样，咁就冇特登开抽湿机，等我都抽下先，睇下，应该都抽到好多嘢出嚟噶啦。 系啊，我寻日夜晚咧，大概11点到啦，摆个抽湿机喺个厅嗰度啦，咁啊，然后咧就校个时间制4个钟头，咁啊，由佢喺厅嗰度抽啦。我今朝睇嘅时候咧。哇，好夸张，大半桶水仲差啲满添啊！所以你谂下，几鬼湿啊！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如果你间屋企系有咁多湿气咧，你会搞到个人咧好唔精神， 好攰啊嘛！ 系啊， 系咯，所以咧呢两日咧，即系嗱，我就冇出去做运动啦，我谂你都冇啦， 吓冇啊！ 咁冻又咁湿又落雨咁样，咁啊咁你咁讲又好似咁攰咧，就算留喺屋企咧，都好似冇乜动力做运动咁啊！即系以前咧就话，冇得出去做运动，自己喺屋企都会拉下筋啊， 系啊。 频道出嚟自己跟住喐下，但系我想话今个冬天咧，即系比较懒啊，又 即係由過年之後咧，明明就話啊，食完啲蘿蔔糕之後就開始減啦，咁但係都冇做到啦。 蘿蔔糕就食咗啦， 係啊，但係就冇減到啦。咁跟住我就呢兩日咧喺屋企咧都係著嗰啲瑜伽褲啊，即係長嗰啲瑜伽褲咧。咁我發現其實都有少少幫助，即係比起如果你話翻到屋企即刻換條好舒服嘅睡褲，或者一啲鬆飄飄或者暖粒粒嘅褲咧，你更加唔想喐。但反而你換翻啲少少運動 feel 嘅衫咧喺屋企，可能你都會即係喐下行下，或者即係順便拉下筋啊，即係你嗰個感覺咧，好似翻翻嚟咁啊，即係嗰個做運動 係唔係㗎？唔好呃啲聽眾，因為聽眾喺屋企著咗瑜伽褲之後咧，著 都係瞓係嘛？ 著咗覺得自己做咗啊，跟住即係嗱都會嘅喎，有啲人真係佢著咗件運動衫咧就落街啦，跟住咧行咗個圈，雖然行都係好事嚟嘅，可能有啲人計步啦。但佢真係會話：，我落咗落去做完運動啦，咁樣有啲人真係㗎。 喐下都好啊，唔係啊，因為我覺得平時咧，就算我出街係著啲運動裝咧，即係行起上嚟咧，成個人都好似輕盈啲咁樣。因為始終你運動衫冇乜負擔啦，亦都冇咁多 accessories 阻住你去行啦。咁你好似個人輕鬆啲咧，即係行都係行得快啲咁樣嘅。咁喺屋企咧，我而家都係採取呢一個嘅措施，睇下可唔可以幫到少少手。即係可能因為你喐咧，喐得方便啲咧。你可能真系拖地都拖多两下， 都系嘅。 你就想匿喺个 sofa 嗰度噶啦，系啊。 所以你呢个咪就系寻日我哋晨光嗰度讲咯，就系着乜嘢衫嘅时候咧，喺嗰个动力啊，可能对自己嘅权威都会大咗。 系啊，系啦，同埋你运动衫好贴啊嘛，咁你见到自己挤咗啲肉出嚟，唔喐 就都系啊。所以大家不妨如果喺屋企嘅时候咧，选择衣服，不如选择翻啲运动系列嘅。 系啦，咁啊，等你活动自如啲，咁你咪容易喐啲，或者有动力喐下咯。 系啊，如果唔系搞唔掂啊，即系而家就嚟紧啦，咁啊又喺度考虑翻咧，就算户外做运动嘅时候咧，系唔系都会将嗰、那个譬如戴口罩嗰样嘢咧，就收紧翻，即系冇得放宽俾大家啦，唔可以话喂，我喺街嗰度跑步、做运动、行山、我就唔戴口罩啦。咁啊，之前咧都仲有啲声音咧，就听到啲人话系啊，咁佢戴住个口罩咧，好辛苦啊，哔哩吧啦咁样。而家咧就已经喺网上面，我见到有好多网民都已经喺度话啦，如果你戴住个口罩，做运动做得辛苦，你咪唔好做咯，咁样。即系有啲声音都已经咧系彻底咧就改变咗咧，就去到呢个防疫方面嘅。咁所以亦都冇藉口啊，去到俾啲人咧跑步运动啊嗰啲时候咧就唔戴个口罩。咁而家抗疫梗系行先啦，系咪？你见到 啱啊，所以留喺屋企都可以喐下嘅， 系啊， 一定系咁摊喺度食嘢同埋煲剧嘅。 系啊，我就因为咧少咗即系开个网上边嗰啲。又跟住佢做運動咧，啲咩 HIIT 嗰啲咧，而家我都停咗啊，因為咧啲小朋友唔使翻學啊嘛，咁你係啦，咁你又變咗咧 提早暑假投緊初校喎，佢哋 係啊，咁所以咧已經本身有網堂噶啦，咁網堂嗰啲功課咧，其實老師又教得唔係話真係教到足曬噶嘛，有好多咧甩甩漏漏嘅位咧，始終經 internet 係咪先？咁家長咧就要喺嗰啲時間咧就幫佢支付係咩度補翻啦。而家我哋咧啲家長都好擔心就哇！你雖然話就話嗰個即係叫做暑假，好似對調咗個時間咁啦，咁都唔會話即係完全放曬假嘅。咁但係都有啲擔心啊，嗰個 syllabus 點算咧？咁如果譬如自己讀緊呢個年級嘅，咁去到升班啊咁樣，咁我斷估以而家嗰個。讀書的方法咧，咁啊網上邊，我唔知點樣評分啊，即係會唔會有啲人又係啊？咁你全部都係會估佢全部都係升班噶啦，係咪？係。咁升咗班之後追唔追到咧？咁樣，哎呀，好擔心添。 哎呀， 唔使 擔憂住啦，係啊，大家都係見步行步啦。而家暫時 係咯， 心協力去到抗疫先啦。 係啊，抗疫先啦，有健康嘅身體咧，先有靈活嘅頭腦去讀書嘅。 啱啊！ 系啊，算都桥头战绩。 瑜伽裤翻嚟先， 系咪噶？ 系啊， 一人睇你条瑜伽裤啊！好啦，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吹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吹自由。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晨光百科。 今日嘅晨光百科讲大家咧喺路上面经常都会见到嘅一样东西，一样好重要嘅东西系啲乜嘢咧？就喺救护车啦。原来救护车啊、警车啊或者系消防车咧，大家见到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唔同颜色嘅灯喺度闪下闪下嘅。好啦，咁我哋有阵时见嘅时候咧，我都发觉原来佢哋有啲蓝色灯嚟噶。咁意思即系话咧，佢一着灯嘅时候咧，咁大家就要注意啦。可能咧就要避一避啊，尽量让俾佢啊咁样。因为我哋汽车一般嘅灯咧都系黄色啊，或者系白色啊咁样噶嘛。好啦，道路标记或者系道路一啲嘅工程嘅车咧就用黄色咁样嘅。好啦，个问题咧就系警车啊、消防车甚至乎救护车，点解有阵时会用见到系蓝色嘅信号灯嘅咧？据讲啊吓，蓝色呢个警示灯啊，就系以前咧喺德国啊，话到喺战争期间咧就出于军事嘅考虑就开始使用嘅。都话到蓝色嘅大气入边高度散射嘅作用，咁啊亦特别强劲嘅。咁所以咧，如果喺譬如以前啦，有战争嘅时候，为咗掩护地面上面嘅警车同埋消防车辆不被发现成为空袭嘅攻击目标，咁当其时就将警车、消防车、救护车警示灯咧就定为蓝色，为咗咧就系特别区分其他嘅交通信号，咁蓝色信号灯啊作为咧就警示信号灯已经咧就成为咗事实啦。今日我哋成日都喺街嗰度见到啦。如果大家喺街上面见到啲蓝色灯闪动嘅时候咧，就要多啲。如果让佢俾一避佢，咁啊俾翻多啲嘅空间咧，啲医护人员咧去到工作啦 吓。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里点，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清早。 一首歌曲嚟自佢系Tomorrow Ega 江海嘉。剛才講開呢個顏色啦，咁其實太陽大家都知啦，有七種嘅唔同顏色嘅組成噶嘛，佢哋嗰啲波長啊，叫做偏轉角個，亦都係完全不一樣嘅，咁啊反射喺呢個物體上邊咧，咁啊亦都有唔同嘅吸收啊，同埋反射，咁所以咧就形成咗咧每一種顏色啊嚇，個可見光咧，咁啊亦都有即係不一樣，所以咧有陣時喺嗰啲譬如緊急車輛啊，咁啊就會選擇呢一啲適當嘅顏色咧，咁啊令到大家。更加容易可以睇得到咯。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每朝六点你在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望望天气方面先，今日早上天气寒冷，多云以及有几阵雨，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14度啦吓。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咁啊，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咁啊，而家你见到啊，室外气温啊9度，相对湿度92%。寒冷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咧，咁啊当然咧就系着住提醒我哋出边地铁震动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喂大家好啊！ 今日用一个兴奋啲嘅心情介绍下你出场先。 系啊，因为我今日有一个好大嘅任务啊， 系咩啊？ 希望可以推动 阅读啊！ 我答唔到，有声好书推动阅读系咪啊？ 关有声好书事啊呢度，咁点解你推动咩啫？ 推动做运动， 哦要啦，我明嘅。但系香港人好，你即系你冇做开运动，你好难叫佢。你不如一个礼拜你就跑三日步啊咁样。其实唔多啊，你每次咧只不过系20分钟嘅啫，你由最简单开始咁。 所以咧，我今日好想分享呢一个资讯咧，想多啲女士啦，尤其是、即系投入去做运动。嘅行列，无论系乜嘢嘅有氧运动都好啦。咁、再加埋咧，我今日咧都好想咧，即系讲下有一啲数据咧，都话俾大家听咧。其实都有讲噶啦，做运动可以提升心理健康，令到个人即系可以开心啲。 哇，有数据咁犀利啊！ 系啊，尤其是系女士、研究指出运动系有助减低负面情绪，同埋令到你瞓得好啲。 系啊， 你知啦，即系如果讲女士咧，瞓得唔好会点啊？最紧要最大件事系咩？系啊，仲有咧？ 仲有咩啊？仲有咩啊？爆仓系最紧要噶咯， 梗系有纹啦、啊，系咪先？你瞓得唔好，个人休息得唔好，个人就干啦、 啊， 个人干。 几 激动你睇我即刻。 我男士啊，我男士有啲鱼尾纹，啲人觉得你型啊嘛。 女士就唔系噶啦，你睇好多都系咧，哇！一起身照镜就见到一条嘅时候咧，就即刻好紧张啊，皮质醇即刻偏高，系咪啊？ 咁紧要嘅原来，加油啊！ 即系咁讲啫，即系做你会发现咧，做运动嘅人都系年轻一啲嘅、即系非叫做咩？ 非官方 啦、我留意到我身边嘅朋友，即系佢哋嗰个年纪。哦，你都仲好正喎、即系如果男士嘅 同你讲啊，所以佢话你都着系几正喎，所以讲 即系你都好正喎、尤其是我有个阿 Sir 啦，即系一啲教练嚟嘅，佢抱住个孙啊，系个孙啊，我成日都话、如果我系你个孙咧，我一定好冧，点解可以有个咁型嘅爷爷噶？即系你幻想他人。 我自己都 抱住个孙， 我自己都识得有啲公公咧，佢都已经差唔多成70岁啦，但系佢仍然系跑紧半马，跑紧全马。佢俾我感觉即系佢每一日咧都系好精神，同埋好多正能量。所以头先我好认同你讲一句说话，就系运动的而且确咧可以带俾一个人咧，即系心灵上嗰种嘅个力量太大啦，我觉得吓、好非常好呢、這个。 系啊，咁我见到咧就有一个嘅喺外国啦，有一个医疗嘅即系医学嘅报告啊，因为咧佢对象咧系揾女性嚟做一个心理健康嘅研究，咁啊分咗三个年龄组别嘅，佢 claim 年轻组咧就系18至44。都系年轻组嘅，中年组咧就由45岁咧就去到54岁，咁、去到老年咧就由55岁打上啦，咁、佢就去到70岁到啦，咁、佢就有呢三个嘅 中年唔系60岁咩？ 佢咁样写咯，即系佢为咗 set 呢、這个。 容易啲啦，我唔知啦，即系呢一个研究人员咧就系咁样 set 咗嘅，我就唔可以话佢啦，佢系咁样写中年咁样，咁咧佢就再根据佢哋嘅运动量咧进行咗一个心理健康嘅研究，吓咁咧睇下有啲乜嘢嘅唔同啊，咁佢嗰个研究里边咧就讲啦，如果每星期啊可以做到150分钟嘅中强度嘅运动咧。即係例如快走啦，即係你慢就唔叫中強度，係啦，可能嗰啲叫競步啊， 係啦，競步都係辛苦， 都係噶，都係帶氧噶。咁你一星期如果嗰個對象咧，一星期能夠做到150分鐘至320分鐘嘅呢啲中強度嘅運動咧，佢嘅心理健康咧係會有提升嘅。 係啊， 你可唔可以幫我計一計150分鐘至320分鐘究竟係點樣可以理解到？即係一個鐘唔係做，唔係一日可以 150分鐘，咪即係兩個半鐘 咯。一星期做150分鐘，即係一星期最少做兩個半鐘 咯。係啊，兩個半鐘咁嗱，即係等於咧，你係5:30分鐘咯，5:30分鐘，即係你星期一至五。入面呢做晒你立立仲有时间 休息。即政府推介我哋都係有道理嘅，日日运动身体好。 有数据支持㗎。 係啊 ,30 分钟。 咁而家要做呢支拉人咩。 就讲緊佢讲中强度都係快步走啫。都唔係要跑步。 同唔係讲 同埋举铁啊嗰啲。 举铁我都唔举。 我希望用呢一个嚟又劝谏下我朋友先。喂你每个礼拜每日30分钟咗喎落去快跑啦。如果你带埋隻狗咪佢带你去跑咯。 急步你用急步嚟形容先急步。 急步。 係啦。 係啦。咁另外呢就每星期呢如果做320分钟至640分钟我呢个多啲啦。嗰个组别呢又有另一个健康嘅心理嘅状况出现。好啦最重要呢就係话尤其是中年啦或者老年我哋就话我哋仲喐唔喐到啊去唔去做运动好啊。希望呢个数据呢去其实讲緊呢如果喺中年以及老年组嘅女性咧，当佢哋嘅运动量上升嘅时候咧，其实佢嘅心理健康咧都有啲正面嘅影响。即是话头先你讲紧，如果你每个星期只要做30分钟，食完饭落去行半个钟，快少少啦，搵一个人，搵一个人同你倾住偈，讲住韩星咁样行咧，咁咧应该就 OK 啦。你又谂下嗰啲靓仔韩星，因为我唔知道我啲朋友系咁，可能你哋有其他中意嘅对象啦，去推动下自己去每日。食完饭落去行下咁样咧，佢呢度写咧就话，即系真系，尤其是喺呢一个年龄组别中年组嗰度咧，有好大、好显著嘅影响，同埋佢可以改善到一啲因着即系女性荷尔蒙转变啦，出现嘅更年期或者一啲身体嘅一啲状况嘅可以改善啊，即系透过运动可以令到你能够更加 smooth 咁样去到一啲。因为年龄增长而产生的一些身体状况、 哦 啊、 这个都挺好、啊、即这个是直接有数据告诉我们知道支持是可以譬如吃完饭你就急步行 因为呢其实、我想女性呢都真的经历很多的、即比起男性、因为那个荷尔蒙真的不同 这个的而确 这个是事实来 的, 是的但是原来运动呢可以令到中年的女性甚至乎有啲去到60岁咧，仲系经历紧一啲更年期嘅症状嘅时候咧，原来运动对我哋嚟讲真系好紧要。 系啊， 所以咧，虽然未到嘅朋友咧，你都要养成呢一个习惯。 系，因为如果唔系到你某一个年纪先开始做咧，你就发觉原来自己想行快啲咧，只脚都会痛啊。 系力啲， 真系噶。所以如果你系有运动嘅底子咧，系两样嘢嚟嘅。所以及早啦，啊，而家啱啦。 因 为 呢啲荷 尔 蒙影 响 我哋，唔系我哋可以控制噶嘛。 系啊， 即系真系因为真啲身体嘅变化，所以但系原来你可以掌握嘅就系你做运动而令到呢件事可以得到缓和几好咧。 系 啊，呢个系你可以掌握嘅嘢。 好，咁啊，即刻去做个运动先啦。 系，加油啊，大家！ 插翻个 headphone， 继续听住晨光，继续行， 听住跟住急步行。 好， 三十分钟， 拜 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港岛同埋九龙东更加录得超过十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天气寒冷，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星期五早上仍然寒冷。而家嘅气温系九度，相对湿度系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嘅抗疫资讯。 你知 喂，使唔使帮你买饭盒啊？ 你去边度买啊？ 吓，未谂，是但啦，边度方便咪边度买咯。 唔好咁求其啦，我哋呢啲成日都要买外卖同埋出街食嘅人，应该更加要注意饮食健康啊。 即系点啊？ 世卫建议，一般成年人每日嘅纳摄取量应该少于2000毫克，即系略少于一瓶茶匙嘅食盐。 少于一瓶茶匙啊？出街食饭好难做到啫， 都有方法嘅，例如揀一啲少盐少糖食店，或者有参加星级有型食肆运动嘅餐厅啊。 哦，咁嗌餸嘅时候多选择一啲冇酱料嘅菜式，或者要求啲酱汁另上，同埋喺落单嘅时候加多句少盐，咁会唔会都有帮助呢？ 梗係有帮助啦，仲有啊，要尽量少用额外嘅调味料。如果真系要加嘅话，加少少好啦。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 二台话你知，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葵涌医院行政总监阮家兴医生， 在等入住医院的期间，个人卫生方面佩戴好口罩，戴个外科口罩之外，外面可以加个布口罩，和经常洗手。如果有家人同住的，要避免有紧密或者面对面的接触，尽量不要共用一些私人的物品，吃东西的时候最好就自己。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早晨啊，朝早嘅时间7:08啊，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早上嘅时间咧，咁啊，可以同大家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好，另外一个咧都系讲到射击练习嘅，咁就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朝头早咧，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有阿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啊，要交俾你同我哋望一望啦噃。 好啊，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同埋路面咧出入口都系正常嘅。咁都提一提大家咧，有个爆水管啊，就喺大围嘅下城门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围新村路啦，同埋油安街一段啦，仍然系需要封闭噶。就是下城门道来回方向，介乎大围新村路啦，同埋油安街一段咧仍然封闭噶。咁另外由于强风关系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嘅快线啦、中线车速限制咧就每小时嘅100公里啦，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咁同埋咧慢线咧就每小时嘅80公里啦，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嗯，咁喺强风咧，有阵时我自己作为驾驶人士咧，的而且确都觉得啊，啲风吹起上嚟，如果一吹得喐架车嗰下咧。都幾慌噶， 係啊！其實揸車咧，我見到我先生咧，有時咧見到車速啦，有啲好多時都係有啲路面咧、一大風咧，因為我報慣交通啊，哇！好大風，我覺得咧真係咧開得快嗰時咧，架車有少少感覺搖擺噶，所以我永遠都係 keep 住唔好開咁快。 係有你喺架車度係最安全啦， 我夠重量啊嘛， 唔係，因為有啲風吹草動嘅時候，即刻提住佢，斑馬線啦，睇住睇住，斑馬線，讓人讓人讓人， 係啊， 係啦。咁啊，見到啲綠燈嘅時候咧，睇定啲，睇下佢會唔會轉燈先，係啦，唔好死衝爛衝，天然唔好衝咁樣。 係啊，咁其實呢一個提示都幾好喎，強風提一提大家，就千祈唔好開得咁快。 係啊，咁啊，私家車有陣時候我自己揸嗰啲即係車仔嚟嘅啫，咁啊都會誒喐得犀利。如果你 車仔會細危險啲。 唔係車仔咧，其實應該係會 feel 到嗰個風吹過嚟嘅時候，應該係最少噶啦，因為我哋嗰、那個架車細嘛，咁你食風嗰個位啊比較上少嘛。 係。 如果你話揸啲譬如。輕型客貨車啊，或者啲大型貨車嘅時候咧，咁啊嗰個風咧一吹過嚟嘅時候，係打橫掃過嚟咧，成架車咧都真係feel 到咧，哇！好似扯一扯啊，喐一喐啊，燙彈啊，真係要揸實啊！如果唔係咧，真係容易釀成意外。所以頭先聽到你話嗰啲橋咧，佢因為大風嘅關係咧，所以減低車速咧，好噶。大家就冇諗住喂減低車速平時100，而家行50咧，哇，好慢啊咁樣，安全先係第一。 系啊，你知啦，香港嘅高速公路啊、吐露港公路啊、屯门公路啊、东区走廊啊，尤其是沿海嗰啲啊，非常之大风。 系啊，系啊，吐露港有阵时咧，即系大风起上嚟都真系喐脚架车，揸稳堂太啊。 系啊，所以啊，提一提揸车朋友。但系咧，我想更正翻咧一个交通消息先，咁就系较早前个爆水管咧下城门道嗰个一个咧，而家其实已经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啊。 嗯。 就系头先讲大围下城门道嗰个爆水管咧，而家就已经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 嗯。 咁就系唔需要咧全线封闭嘅。 系。 咁揸车朋友咧就可以留意翻啦，咁啊更正翻头先我讲嘅交通消息。咁另外咧都有个交通消息噶。系啦，就是、下城门道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即系 Toby 啱啱俾我嘅， 系 唔该晒 Toby。 系咁啊，呢啲时候咧，大家就互相引用一下啦吓。咁啊，单线双程啊，就系要等噶啦，系咁啊，遵照住咧就系路面个交通指示啦吓。好，唔该晒 Didi 嘅。咁啊，天气方面咧就问一问啊出边嘅，哎呀等等啊，曾哥你等等 下。啱啱又收到最新嘅消息啊，曾哥你等一等啊，咁啊，由于港铁咧就系睇啱啱收到嘅，由于港铁铜锣湾站附近咧有路轨裂纹啊，咁、所以而家咧。在非繁忙时段稍后早上繁忙时段港岛线去柴湾方向的行车时间总站至总站预计要需要额外三至五分钟、港岛线来往方向的列车就会维持三分钟一班车我再讲一次了由于港岛线铜锣湾站附近路轨发现裂纹现在就抢修紧咁而家咧列車經過灣仔至銅鑼灣站路段需要慢駛，咁而家就係非繁忙時段啦。咁稍後早上嘅繁忙時段，港島線去柴灣方向嘅總體行車時間咧，總站至總站預計咧就需要額外三至五分鐘。咁而港島線來往方向列車服務維持咧就係三分鐘一班嘅。咁大家留意翻啦，港鐵消息咧，我哋會即刻有最新嘅就話俾小白聽。 好，唔該曬 Didi， 又唔該曬出面騰嚟騰去嘅 Toby 啊嚇。好，咁啊天氣方面真係問問鐘哥啦，早晨鐘哥。 早晨啊，小白，喂，冇所谓、哦，即系正所谓呢啲翻工时间咧，梗系要俾最新嘅资讯所有嘅打工仔先啦。 咁梗系啦，仲系港铁、哦，咁如果你话多三至五分钟嘅话，咁大家最好咧就早两个字出门口啊，稳阵啲啦。 系啊，咁虽然咧今日咧仍然喺呢个马路上边咧见到嘅 開工車量唔係太多、可能都係因應而家疫情關係咧，好多大家都朋友們咧都 work from home 啊。好啦，講翻個天氣先嚇。今日個天光咯。 太陽伯伯翻工咯。 咁啊未至於，但係咧都光啦。譬如琴日或者前日咧，同你講天氣嘅時候都話個天灰黑黑咁樣啊。 係啊。 但係而家咧都見到啊，都一片光明啊。所以咧。人生就是这样啊， 是啊， 昨天是这个黑暗呢不等于明天都是没有阳光的、今天挺好啊，今天挺好，不错不错。咁至于温度的方面呢，体感方面呢，我就觉得是好了一点的。但是看回个标呢、真的好了一点、我现在感觉我现在看回那个标呢都是十度、即是出面的温度是十度啊。咁我相信呢去到市区的时候都会更加会暖返一点啦。咁所以咧，同埋又冇乜好大嘅風啊，咁所以感覺上咧就會好啲。更加咧，今日嘅雨咧，即係暫時喺呢一秒鐘咧落嘅雨咧，就基本上真係好少啦。 哦， 即係連雨粉都唔係好講，咁所以大家就可以安心少少。 係，咁啊舒服好多啦！呢啲天氣 係 啊， 但係都係啊，呢啲日頭同夜晚温差咁大嘅，朝早夜晚著多件衫。 揽翻条颈巾啦，啱啊！大家千祈就唔好冷亲啊吓，唔该晒钟哥，咁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咁啊，早上天气寒冷，多云以及有几阵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14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咁啊，日夜温差亦都较大噶。星期四、星期五早上咧都系仍然寒冷嘅，咁啊，星期四、星期五早上咧都系介乎9至到12度啊，咁如果你话太阳伯伯出嚟嘅话咧，咁啊都几好，咁啊星期五六日咧都见到有太阳伯伯啦，不过仲有少少云嘅，咁啊去到下个星期中咧先至又会再有翻啲雨水噶。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9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咁啊另外就寒冷天气警告咧，咁啊生效紧嘅。早上嘅时候咁啊一齐咧就系上上一堂嘅中医大学堂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Terry 啊，呢几日咧天气咁冻咧，大家当然就会谂起啊，中医咧如果有啲暖身嘅方法咧，可以帮我哋保健咧就好啦。 系啊，其实咧天气真系好冻啊！你嗰度几多度啊？ 单位数啊，我哋新界地区啊，因为我住嗰度系。 系啊，都而家咧9度啊、7度啊，咁样真系冻到不得了啊！ 系啊，系啊，咁啊，希望冻埋呢两日就好啲啦，会回升翻少少啦啲温度。 系啊，嗱，我哋咧要点样保暖呢？第一样嘢一定要个脚要够暖啊。所以咧，中医好着重咧，就系成个人都要够暖咧，着物系我哋好建议嘅。系啦、啊。因为呢我哋呢嗰个脚呢距离我哋心脏比较远啦。好多时候我哋呢手动脚动呢都系脚动先过，有冇留意到啊？ 都系啊，我自己呢隻脚成日都动，但我就好唔鍾意着物嘅。因为呢我又好驚呢，如果呢焗咗一身嘅脚汗之后呢，可能噏住呢会唔会好容易冷亲呢？ 唔会嘅，不过呢有啲patient 都表示呢佢觉得箍住好唔舒服啊。即系系啦，尤其如果瞓觉着物，佢觉得箍住唔舒服。咁有啲咩方法呢？嗱，着物其中一个方法啦。咁如果真系好唔中意咧，其实咧我哋可以咧就一个暖水袋，咁样咧暖水袋好似枕头仔咁样啦，咁我哋就唔系放头，放两只脚上去，咁你可以咧都暖到我哋个脚板，系啦，因为我哋脚板底咧其实有一个穴位嘅，就叫涌泉啊，其实系神经嘅穴位嚟嘅，咁咧嗰个位置咧，如果我哋够暖嘅话咧，其实都基本上就系即系对住个头啦，即系下面暖嘅话咧，我哋全个身咧都会暖到噶啦，咁所以咧可以咧用呢一个方法啦，应该就会舒服少少，唔使箍住只脚啦。 嗱，头先咧 Terry 讲到话即系用暖水袋去垫住只脚啦，咁如果咧即系坊间而家都有好多嗰啲暖贴啊、暖包啊等等咧，有冇话咧其实除咗脚板之外咧，有啲咩位置咧可以去安呢啲装置会比较好啲咧？ 嗱，其实咧最好最重要，譬如我得一个暖包喎，咁我摆咩位咧？咁样咧最好咧就摆个肚啦，系啦。嗱，肚系咩咧？肚咧我哋成日都听嗰啲武侠片啊，嗰啲气聚丹田啊咁样噶嘛，系咪先？咁我等我哋唱嗰个丹田气啦。咁丹田其实咩意思？基本上咧就系、是、话你可以话我哋我哋嗰、那个。 人咧嗰、那個腎咧儲存最精華嘅部分嚟嘅。咁、嗰個位置咧，如果我哋擺喺一個暖包嘅話，喂，咁佢即係佢能量充足噶咯。咁佢中間即係好似一個國家嘅首都好富裕嘅話咧，咁佢周邊咪容易都受惠咯。咁、所以我哋嗰、那個。中央嗰個位置咧，好夠陽氣啦，夠暖啦，咁就容易咧去到咧，我哋嘅末端咧，即係手啊、腳啊呢啲嘅位置啦。咁所以如果你得一個暖包就可以咁樣擺啦。咁另一個位置咧，可以考慮嘅咧就係腰啦，因為好多人咧都會覺得咧，天氣比較凍啦，又或者容易都有啲腰痛啦咁樣嘅。咁腰痛咧就代表咧其實都係陽氣唔係好夠啊。咁所以我哋都可以咧擺一個暖包擺喺個腰嗰個位置嘅。而且咧，嗰、那個暖包比較薄啊。如果你即係墊落去咧，其實又唔算話好頂啦。咁所以都可以考慮下喺腰呢個位置噶。 嗱，我知道咧，如果能夠令到個身體嘅血液循環咧可以好啲嘅話咧，咁可能個人會暖啲啦。咁所以好多人咧就會話啦，天氣凍嘅時候咧就更加要喐動下。但係咧，我自己又成日都覺得咧，天氣咁凍嘅時候咧，啲手腳咧好似唔係幾利落，會唔會咧驚住容易整親咧？其實。 嗱，咁我真系咧，而家天气咁样比较极端啲嘅嗰个环境咧，就几考我哋平时个体魄啦。咁咧，如果我哋平时真系少喐嘅、少运动嘅咧，系会争啲嘅。咁我哋咧要喐点啊，系啱噶，越喐咧，嗰啲气血行得就会越好。咁但系咧，我哋睇翻自己个状态啦。如果我真系冻到不得了，如果我一喐都未暖嘅时间，我又再摄亲，咁我咪大件事。咁所以咧，如果你要喐咧，都要比较一个你有装备嘅状态啦，即系我着够衫嘅，起码你觉得唔。冻嘅时候你先再去喐咯，系啦。咁而咧嗰、那个睇下你嗰个动作咧要几大啦。如果咧一般咧真系去散步嘅话，我着够衫，咁我走去散步咧，其实问题就唔大嘅，就一般就唔会整亲嘅。如果你走去做一啲即系譬如话好剧烈嘅，我走去跑步啦，或者真系走去锻炼嘅咧，咁样咧就真系有机会拉伤啊，整亲噶啦，呢个就要注意啦。 咁喺饮食方面咧，又有冇话咧？其实中医都建议大家食啲咩类嘅食物咧，会比较保暖啲咧？ 哇！而家個個都好醒噶咯，我咧聽聞咧，即係搶購暖包啦，即係天氣凍啊，姜茶呢啲都受到大家嘅熱捧噶喎。 係啊，係啊。 系啦，咁姜咧真系非常之好啦，因为佢有暖胃嘅作用啊嘛。其实正正就好似咧，头先我建议咧，摆个暖包喺中间咁样，咁佢咧暖咧就系即系入落我哋身体入边啦，姜、生姜啊、黑糖啊，就可以暖胃啦，又可以咧有啲养血嘅作用喺当中噶。咁除咗呢啲啦，当然我哋常用嘅红枣啊都系嘅，仲有一样嘢。就一定要咧，系食饭啊！有冇听过咧？哇！啲老人家讲一定要有 米气啊嘛， 冇错啦，要有米气。嗱，我以前咧，即系细个时候真系唔系好明白嘅，不过随住年纪渐长咧，真系发现，喂，唔食饭咧唔够暖噶、 哦。都系关嗰个淀粉质事啊！我成日觉得咧，即系食饱咗咧，食饭咧会有个饱腹感咧，咁可能真系令到个身体暖啲嘅。但系咧，嗱，亦都有好多人咧，趁住天气冻嘅时候咧，就会食一啲咧平时咧可能嘅补品咧去补身啦。其实中医嘅角度咧，系咪真系觉得系越冻嘅天气就越需要喺呢个时候补身嘅咧？ 睇翻嗰个节气啦，嗱，譬如我哋最常见补嘅咩嘅时间咧，譬如冬至啦，又或者咧，我哋之前讲咧喺立春之前都系冬天嘅时候咧，进补比较好啊。其实呢我哋而家呢突然间咁冻呢都比较少见嘅，因为过咗立春啦，雨水呢通常就暖㗎啦，唔会咁样仲要冻到不得了喎，真係得个几度呢，係啦，咁样通常我哋喺大寒啊、小寒啊呢啲时间先至会咁冻㗎啫。咁所以呢而家雨水嗰个时间呢，我哋去咗去进补呢其实就唔系太适合嘅。係啦，因为呢我哋而家雨水啦，咁即係话呢嗰、那个湿比较多啦，咁我哋其实本身呢就好需要嗰个脾胃呢去处理我哋嘅湿气嘅。咁如果我哋进食咁多一啲譬如好 wish 嘅，即係一啲好营养丰富嘅食物啦，又或者好比较补嘅呢，咁呢就会需要我哋个脾胃负担咧多好多，咁所以咧，其实如果食得唔即系消化得唔好嘅话咧，咁就反而将机啦，咁就出现咗即系仲虚不受补啊，或者所谓热气啊咁嘅情况噶。 所以咧，其实咧，好多人就会话啊，即系天气冻嘅时候进补咧，就系讲紧之前冬天，即系头先好似阿 Terry 话斋冬至啊、大寒啊嗰啲时候啦。咁而家咧，其实咧已经系叫做立春都过晒啦，系咪先？农历年又过埋啦，只不过冻呢几日咧，就千祈唔好有个错觉，觉得而家咧。要系咁食啲好燥啊、好补嘅嘢落肚，咁其实咧即系保暖就 OK 噶啦。 系啊，咁当然啦。如果你话而家想食下一啲嘢，健下脾胃啊，或者稍微补下肾都有嘅，譬如话。 山啊，一啲雲嶺白術啊，攞嚟煲湯又得啦。咁、又譬如頭先我講啦，一定要食嗰啲米飯啊，即係千祈唔好諗住話要減肥啊咁樣，因為最緊要咧就唔好病啊。 係啊係啊，呢、這個時候尤其是大家要抗疫嘅時候咧，嗰、那個強健嘅體魄咧都係好緊要嘅。咁啊，所以咧即係食啲暖胃嘅嘢啦。頭先好似阿 Terry 講食飯啊，或者係飲姜茶咧，都可以幫助大家咧暖下身嘅。咁啊，希望大家啦呢幾日都可以暖粒粒咁樣度過啦。唔該曬 Terry。 唔好客气啊 ，Bobby。 暖胃啊，有阵时如果你话坐得耐冻冻地嘅时候咧，都有啲方法就系即刻喐下个身先，咁啊喐一喐咧，个人亦都咧就系感觉上咧会暖好多啦吓。咁啊，早上嘅时间亦都有一啲嘅特别交通消息咧，要同各位听众即刻望一望先。由于港岛线铜锣湾站附近路轨发现裂纹，列车经过湾仔至铜锣湾站路段需要慢驶。咁啊，现时港岛线往柴湾方向嘅总体行车时间，即系总站至到总站啦，预计需要额外3至5分钟嘅。咁啊，稍后早上繁忙时段，港岛线来往方向嘅列车服务将会维持3分钟一班。咁啊，而家咧就喺呢一个现时港岛线啊，往柴湾方向咧，总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3至5分钟。咁啊，稍后早上繁忙时段，港岛线来往方向嘅列车服务将会维持3分钟一班。咁啊，大家留意住啦。 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原老的苦等已变成美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时日的交织要爱情更真。 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9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 世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首先听过一首歌曲，来自冯允谦的《报复式浪漫》。咁啊，喺七点半钟之前咧，准备出门口嘅你都留意埋天气。咁啊，早上天气寒冷，多云以及有几阵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14度左右啦。而家咧室外气温系9度，相对湿度89%嘅。咁啊，早上嘅时间咧，寒冷天气警告咧继续都系生效嘅。转头七点半钟翻嚟黐住二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今日系2月23日，星期三。农历正月23，适宜嫁娶、祭祀、祈福、出行、解除、拆卸、动土、入宅、迁徙、安床、上梁、栽种、纳畜、破土、安葬。 舒服晒，今日好翻好多。 日日都要保持轻松啊！今日记开始立劝理发作造， 每日点都会有啲嘢唔啱做噶、哦， 担心咁多做乜啊？今日都系国际香蕉面包日， 我会尝试同朋友多啲分享唔同嘅美食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港岛线铜锣湾站附近路轨发现裂纹，列车经过湾仔至铜锣湾站路段需要慢驶。港岛线往柴湾方向的总体行车时间预计将会需要额外3至5分钟。朝早繁忙时段，港岛线来往方向的列车服务将会维持3分钟一班车。港铁说，工作人员已经在发现裂纹的路轨位置进行临时加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下个月会进行全民强制检测，全港市民需要在3月份内进行3次核酸检测。全民强检负有法律效力，若果未有强检，会有处罚机制。林郑月娥说，到时全港各区会设立几百个检测中心，市民需要按照出生年份，好像换领身份证咁预约登记检测。当局会设立关爱服务，预约市民可以带同两个长者或者小童一同检测。完成检测之后，市民会获发足够的快速测试包，可以在下一次强检之前每日自行快速检测。林郑月娥说，在中央的支持下，加上本地承办商加强检测能力，相信检测量可以提升至每日不少于100万次。而在全民强检之前，当局仍然会采取围封强检行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朝早11点以视像方式发表今届政府任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下午举行预算案记者会，晚上参与电视论坛。陈茂波早前预告，预算案的封面颜色是啡色，寓意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土壤必定能够成就美好未来。他说，当局需要配备充足资源抗击疫情，亦都要尽力为市民和中小企纾困，稳住信心，同时要部署中长期的经济发展，并确保经济和金融安全。因应疫情，政府鼓励市民在网上浏览预算案，少量财政预算案演示文本和摘要单张会在下午放置在11座政府办公大楼给市民查阅。天气方面，预测朝早天气寒冷，多云同埋有几阵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港铁嘅消息啦。由于港岛线铜锣湾站附近咧路轨发现裂纹，列车经过湾仔至到铜锣湾站路段嘅时候咧系需要慢驶噶。咁而家港岛线去柴湾方向嘅总体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嘅三至到五分钟。咁喺晏啲咧早上繁忙时段嘅时候，港岛线来往方向嘅列车服务将会维持三分钟一班车。重复多次啊，就系港岛线因为铜锣湾站附近咧发现裂纹噶。而家港岛线去柴湾方向总体行车时间需要额外三至到五分钟。咁喺晏少少咧，早上繁忙时段，港岛线来往方向嘅列车服务将会维持三分钟一班车。隧道方面啊，暂时各区隧道同埋路面一切交通都系正常噶。咁喺封路方面，大围嘅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下城门道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究竟是不是所有听障人士都不能够讲说话？究竟是不是所有聋人都懂用手语？究竟聋、听障、弱听、聋哑和失聪哪一个称呼才最适合代表他们？ 电视节目不声不声讲你听，每集浅谈手语和聋人文化，让聋健之间互相诉说，彼此倾听。 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多人做一个编曲，院长系巴闭啊！ 根据监制徐浩所讲，咁多音乐人参与嘉豪嘅作品咧，原因系全部都系嘉豪我是现场音乐会嘅乐队成员嚟嘅，亦都因为大家累积落嚟嘅默契，所以今次尝试 live 的形式去编曲录音。 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停滞了怎成？ 作曲洪家豪、徐浩、齐立平、填词陈耀森，编曲徐浩、黄少铭、周石汉、陈兆基、Jason 区、李一丁，监制徐浩。上榜三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洪家豪《及时行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七点三十七分，室外气温而家九度，相对湿度85%，寒冷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好啊，叫阿 O 出嚟先， 冻唔冻啊 ？O， 早晨啊， 梗系冻啦，单位数字仲系， 系啊， 以为有双位数字添。 诶，起码冇落雨先啦，今日即系嗰个雨细咗好多，冇咁湿啊个感觉啊。 咁啊系，不过都要同大家讲啦，可能抗疫嘅道路咗一段时间啦，咁大家。堅持啊，頂住啊，咁啊，應該要 用啲力量啊，先捱得到去終點啦。咁但係有啲新嘅常態咧，我哋都迎接緊啦。譬如我哋依家都會近呢兩年叫多咗外賣啦。咁啊，兩位拍檔，其實每見到啲外賣員嘅時候，個心情係咪既興奮又緊張咧？啊，興奮就係話我終於有嘢食啦。第二緊張就係有冇打寫你啲嘢啊？究竟準唔準時嚟得到啊？嗱，你哋對外賣員嘅或者叫外賣仔啦，即係或者外賣員有啲要求係點咧？你有冇啲得意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其實好低嘅就要求， 係快 準時，正話我都講咗啦，準時 準時，唔好打寫就夠啦，係 啊 ，OK 㗎啦。 不過有時我都會諗咧，即係譬如天氣差啲。譬如前两日咁样啦，即系又落大雨，跟住又好冻咧，我都有谂，可唔可以唔好叫外卖咧？会唔会好辛苦咧？咁但系我又惊，其实佢哋都系想开工嘅， 系啊， 系啦。不过有时候你上到网睇咧，譬如寻日咁样啦，我唔知发生咩事啦，突然间有好多餐厅都话嗰啲外卖员可能暂时未得闲嘅，咁我唔知系太多单啦，定抑或是可能真系天气麻麻地，咁大家可能休一休咁样，都唔知道，系，但系都会帮佢哋谂下，有时譬如天气真系好恶劣咧，其实佢哋送餐都几辛苦啊。 嗯， 系啊，特别系佢哋喺揸架电单车咧，喺道路上边咧，即系左闪右插咁样咧。其实我哋自己做驾驶者咧，都真系惊嘅。有阵时佢哋摄到一个位咧，系去到第一排咁样咧，咁但系左右咁样摄，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几危险咯。因为有啲车主咧，中意咧又前啲又后啲咁样噶嘛，即系就算等灯嘅时候，咁人哋一夹咧。就可能撞死晒啲外賣，第二又會撞到個外賣員，咁呢啲都係要分外留神嘅嘢。咁點解無端端咁講呢個 外賣咧？ 嗱，話説係咁噶，咁啊沙田有一個屋苑咧，好出名嘅一樣嘢，就鎖車係啦。咁咁網上流傳 快過你，快過佢解鎖啊嘛，鎖車快過解鎖。 快过 F1 换胎 系啊 ，F1 你揸架车入去换胎咁样，可能都系讲紧十零廿秒咁样。 嗯， 跟住佢锁车系好快。咁点解无端端讲呢个咧？其实咧，有啲外卖员都咁呢个屋苑啲人都有需要叫呢个外卖食噶嘛。咁叫外卖，你一定系大家想象到个画面啊。咁可能嗰、那个师傅跟住就拍低咗架电单车，跟住就快速攞啲外卖上去最近嘅地方啦，即係譬如你住 A 座咁就派 A 座樓下咁即刻上去俾或者擺喺座頭啦咁樣，咁佢咪上翻車啦。可能係佢擺座頭啲掣一出嚟已經見自己架車鎖咗咧，跟住就爭啲大打出手咯。因為其實都你一鎖車就320啊，我冇記錯，每個屋苑唔同啊嚇。咁但係你320係可能係人哋成個上晝或者差唔多一。整日嘅人工咁樣咧，咁所以人哋都真係落雨濕濕，之後揾條命去搏啦，或者即係勞心勞力咁。跟住一鎖車就即係成個過程啊，片主嗱有一條鎖車片，咁啊片主啊目擊到咧外賣員咧剛落車唔夠十秒啊，即被鎖嘅過程，咁啊整個鎖車過程咧只係三十秒咁樣，外賣員在一分鐘之內來回咧已經太遲了咁樣。咁啊，片主就直斥不近人情咁样，咁啊，今时今日咁嘅环境，搵食啫，放人一马都唔得咁样。咁啊，可能下边都有好多唔同嘅网民留言啦。咁啊，两位拍档对于呢件事，你哋点去睇，同埋有冇啲方法帮到呢啲送外卖嘅哥仔咧？ 唔系，正话阿 O 都讲咗啦，大家都系搵食啫，即系大家两边都系搵食。 嗯， 你嗰边锁车解锁费系钱啦，搵食啫。你呢边送外卖搵食啫。咁、第一个解决方法可唔可以？譬如话你架车，譬如外卖嗰啲啊，唔好驶入去嗰个屋苑里边，喺屋苑外围停咗，然之后徒步行入去得唔得？ 但可能咧个屋苑又好大，即系有啲咪三四十座咁样嘅，咁啊成个都系屋苑范围。其实可能譬如你落雨咁样，咁你行咁长路，咁可能都即系会揼湿嗰啲食物啊咁样。我反而谂，不如你划个区域啦，即系你即系私人屋苑咁样，咁你都系方便自己居民啫。咁你都知道而家好多居民都系嗌外卖噶啦，咁你不如划一个区域，话嗰度系可以停低架车，即系就。 就算停低幾分鐘都唔會阻到其他車輛出入嘅咁樣，咁咪大家好咯，係咪先？咁你咁大個屋苑都唔係靠鎖車費去到營運管理啦，我諗係咪係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造成 好 不便， 呢、啊、一句呢句對白好有意思，咁大個屋苑冇理由，因為我本身已經加咗好多管理 費 啦， 冇錯。 你點會仲要靠個鎖車，仲要你個屋苑有泳池？有啲網民留言，呢、這個屋苑個泳池已經好多個月冇開啦。其實你冇開泳池嗰啲錢補貼翻，你鎖少幾部車啦，鎖曬咁樣。因為咧，其實呢個係一個連鎖反應嚟嘅、嗯。因為你越鎖得車多，跟住啲外賣哥哥可能未秒速咁樣送外賣，未打車曬啲嘢，調翻轉頭就係、是、 或者唔送你嗰區咯，唔送你嗰個屋苑咯。 係啊，一見到啊又係呢個屋苑啊，喂，我有得揀，我真係唔送啊咁、 嗯、 所以。其实都几麻烦喎，系嘛？ 或者净系步兵，即系叫步兵啊嘛，即系如果行嗰啲，可能净系步兵可以入去咯。你唔使揸车，可能再咁落去咧，你踩单车佢都锁你，系咪先？即系唔系净系架车锁架车，可能单车佢都锁。 嗱，咁选择又可能少咗啦，即系再远少少嘅餐厅佢又叫唔到啦。咁所以其实都真系嗰个屋苑自己嗰个policy 可能要整好少少，系啦。 佢好多嘢都要第一噶嘛，即系整洁都要第一啊嘛。 冇搞佢啦，呢、這个都文明于世间之上。唔系咁啊，唔止佢呢个屋苑嘅，其他有两三个都系专门锁车嘅屋苑嚟嘅。咁、嗯、样，所以呢啲锁车屋苑啲车位特别贵噶，一位难求啊嘛。 不过咧，通常咧，即系唔可以个别例子啊，不能作准啦。但系咧，我去过大部分嘅屋苑咧，必定系会有一次 warning 先嘅，即 系 佢会粘一张纸喺度，写低嗱你个车牌几多点，你已经泊咗喺度。即係佢會有一張紙黏咗喺度先嘅，喺擋風玻璃。跟住通常咧，15至30分鐘不等啊，睇地方咧，先至嚟鎖車嘅。即係都比較少咧，係喺毫無嘅警示之下咧，唔好理咁多，鎖咗你先嘅。 係，即係可能巡兩個圈都仲見你喺度，就冇計啦咁樣。 係咁啊！網民嘅評論兩極嘅，你哋都聽一聽啊，有啲都幾睿智嘅。咁當然你話。喂，有大部分網民都係傾向支持外賣哥哥仔啦，咁因為覺得喂人哋送外賣又辛苦又成，咁樣你一320咁樣，人哋點搞得掂咧？咁樣咁咧有另一個觀點係咁喎，原來咧嗰啲鎖車咧嗰啲保安哥哥咧係外判公司嘅，咁佢哋咧每鎖一架車咧係有分成嘅咁樣， 係 啊，原來有 commission 嘅咁樣。 所以如果你睇翻。即係佢一年鎖車嗰條數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都係名列前茅 嘅。喂，不過嗱，呢、這個亦都要補充一個啊，即係都係嗰句啊，我琴日講一次，今日講一次，我哋做傳媒，即係盡量方方面面俾多啲資訊大家啦。咁頭先鐘哥講係講得非常之啱嘅，即係有啲屋苑會有 warning 啦。咁其實呢個屋苑咧都可以打電話俾管理處，即係個外賣哥哥打俾個管理處。报车牌、座数、座层、送货咧就有半小时嘅泊车啦，咁样。 哦， 咁咧， 如果做多咗咁多工序，可能啲外卖哥哥又变咗，佢哋可能又会即系会繁忙咗嘛。 系嘅，我都知道。咁但系人哋 set 咗个咁嘅规矩，我真有半个钟头俾你噶，你打电话嚟咯，咁样。即系呢个就变咗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突然间个秤砣咧。即係又擺翻去中間啲咁樣咯，咁不過下邊又有啲網民話唔係個個外賣哥哥仔都識得講廣東話咧，咁呢個亦都係真嘅。咁你個所有嘢都係環環緊扣，節節相連啦。咁頭先我一開講話，抗疫嘅道路仲應該都有個零兩個月，咁希望呢個零兩個月大家學識互相忍讓、互相遷就捱埋佢啦。咁啊，叫外賣其實都係求個温飽啫，講緊求個温飽，唔係話。即係叫做點餐嘅人求温飽，送餐嘅人都係求温飽，鎖車嘅人都係求温飽。咁點樣喺求温飽當中揾到個平衡點啦？ 呢一樣咧，其實你究竟支持鎖車定還是唔支持鎖車咧？其實等於抄牌嗰個道理一樣嘅啫。邊類型嘅人分兩邊噶嘛？一邊咧就係通常咧揸車嘅人就偏向於放寬少少嘅，唔揸車嘅人咧就希望執得緊啲嘅。即係如果你唔揸車嘅話，喂。你架車泊喺度，你咪阻住我咯，因為我唔揸車啊嘛。咁啊，不如快啲抄，快啲鎖，等啲人唔好再嚟阻住我行條路啊嘛。揸車嘅人一樣噶，喂，冇所謂啦，因為我都有可能會泊一陣噶嘛。希望放寬啲啦，唔好捉得咁緊。咁所以好少可會懂得為他人着想啊嘛，你知。 城市系永远都系谂自己先啊嘛。 但呢个情况底下，我觉得又可以变通少少嘅，因为即系如果你话差牌嗰啲都系法例咁，你好好难今日改，跟住听日又再改咁样。咁但系而家呢个非常时期，我谂本身呢个屋苑即系定下呢个规矩，即系唔知点样要入到去，又去申请，又去即系预先报车牌咁样。咁我估佢本身定呢个例咧，未必系净系货外卖噶嘛，即系可能系佢先前嘅时候有太多人喺度等等客或者即系等朋友。咁样，咁你塞住咗条路，佢先至要咁样啫。咁但系而家进入咗呢个嗌外卖嘅年代，即系又多咗一啲情况。咁可能系就要连呢啲 policy 都要变通咯。我唔知道你业主立法团又好，定系自己嘅管理公司又好。咁为咗方便大家去到工作，或者系方便嗰啲住客，咁样应该都可以有少少即系新嘅措施去执行下，令到大家唔需要又系咯，即系唔需要去到争拗啊嘛，系咪？ 和和气气啦，大家。 啊吓，系咯，咁啊有啖好食啦，大家都。 某夜我浴室水里外企，夹杂了泪水掩盖如地，逢时哭声。垂头丧气，情人般想你。那大厅静得仿似默契，再没有撒娇不满和温暖叫声，不要避，而提示你已远飞。若你累了就要睡去，让我度过这个空窗。太念挂就要念挂，别要害怕痛心，抵消伤悲，始终要靠伤悲。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走中虽失掉方寸，际遇或愿意不会算，只知开端，比消散更短。人都慌了心急规劝，都没有听到呼吸何用劝。假使你要赶终点的那段，有明说。在电器横跨山巅低谷的福气假不飞，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走中虽失掉方寸，际遇或愿意不会说，只知开端比消散更短。旁人都慌了心急规劝，到没有听到呼何用劝，假使你要赶终点的那段，有明算。再没你再叫着谁用落荒躲避，只相信最后火海天际雪纷飞，世上结局配合遗憾大点优美，今生太快只好世来再演出戏。难保这一生能避免经历兜转，太多目光都要转，即使天崩塌别多怨，承受得起那心酸有怨，我大概学懂转化吧，要运算感激直言甘心客串，演好这戏份走得更远。假 使一生清空结算，三生有幸给挑选，还是暖。 黎启峰三生有幸及挑选，时间嚟到早上嘅7:52。早晨，小白。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咁啊，我哋冇得去旅行啊。咁啊，但系唔紧要嘅。其实如果大家虽然都好多人 work from home， 咁啊，但系如果你有时间出开去嘅时候，会发现咧，原来我哋香港好多地方改变咗。 系噶，嗱，虽然讲开旅行啊，嚟紧有啲地方或者已经啊，都话你嚟啊，你嚟啊，咁样 啊， 可以嚟噶啦。 啊， 你去唔去？ 我唔去啊。是不是我哋梗係處理好晒所有問題先至去啦，如果你問我嘅話。 咁當然呢，亦都會有啲人覺得哎呀我都等咗咁耐囉，既然人哋都歡迎你嚟啦，咁都不如去下啦咁樣。但係我自己個人立場啫，我個人立場都係而家做好自己喺自己屋企要做嘅嘢先。 嗯， 就唔好咁心急啦。 系啦， 即系自己嘅防疫都未做好咧，就唔好做其他嘢住。 系啦，咁啊，唔好心急咯。呢啲嘢好过你即系玩完一转翻嚟，又搞过一轮咁样，仲麻烦啦。不如做好晒佢，咁到时即系去玩先安心啊。咁啊，头先讲紧啦，而家好多人其实都在家工作啦。咁啊，原来我哋喺好多市面上咧都有好多嘢改变咗啊。对一个唏嘘少少嘅，咁啊，当然有好多以前嘅铺头，譬如餐厅，好多年嘅几廿年嘅铺头，可能都挨唔住呢个疫情咁歇啦，呢个咧系我睇到佢真系都几唔开心嘅，甚至乎有好多我细个去开嘅餐厅咧，都睇到佢话结业咗咯，睇到啲消息，咁其实自己都觉得，哇！上次去食呢间餐厅嘅时候，都讲紧系疫情之前啊，即系讲紧系可能两年前啊，咁啊都已经要谂翻嗰个味道咧，就已经喺个心入边要记住啦，因为以后咧个餐厅结业咗，又未必喺第二个地方开翻咧，即系中意嘅味道未必再食到啦，系啦，咁呢个都系唏嘘嘅， 唔好咁唏嘘啦，即系有缘分嘅话，你一定会碰得翻嘅， 系 咪先？ 叉烧有一日突然间食到佢嘅时候，喂、就系呢个味道啦， 跟住再入去厨房睇下，诶、师傅系你啊，好耐冇见啦，系咪？ 系啊，我都期待呢一刻啊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喺我哋嘅铁路站咧，啊有啲新嘅改变咧，又系一件好事嚟嘅、哦。咁、呢个改变系咩咧？咁啊就系我哋成日都话喺外国啊，有好多咧就系超高清嘅 LED 屏幕，咁望起上嚟咧有一啲3D 嘅效果啊，好靓啊咁样。喂，而家咧喺我哋嘅港铁站咧，都一样会有、哦，就系、是、呢个中环站行去香港站嗰段路咧。咁啊，同埋喺个香港站嗰个位置咧，都有类似嘅唔少嘅屏幕咧， 即系行好远嗰条啊， 系啦，有啲咧喺个闸口附近都有嘅，系啦，咁啊，大家就可以咧去嗰度望下。咁佢咧其中有一个嘅屏幕咧，有得俾你玩嘅，要俾你玩嘅意思就系、是，因为佢啲屏幕有啲摆得好高啦，咁、你摆得好高，你冇得搞啊，系咪先？咁但系佢咧下低有一啲嘅叫做控制台啊。那個控制台咧係touch screen 嘅，咁你可以摸一下個 screen， 跟住佢你可以 loop 嘅。咁你 loop 嘅時候咧，就好似我哋上嗰啲叫做咩網站睇嗰啲 video 嘅時候咧，你可以撳啊，我中意睇，譬如我中意睇海，中意睇深海魚嘅，你撳；我中意睇日落嘅撳，我中意睇森林嘅撳。咁你就可以一路 loop 嘅時候咧，你就可以睇下自己想睇乜嘢嘅風景，咩嘅環境。咁你就撳啦。好啦，撳完之後咧，跟住喺個大屏幕嗰度咧，就會顯示出嚟咧，就係你想睇嗰個嘅環境。咁入面呢都幾靚喎，因為佢講到明呢係超高清嘅 LED 屏幕嘛。咁所以呢佢就好似將你真係帶到去一個呢幾靚嘅外地嘅一個世界嗰度。咁令到呢即係喺香港繁忙嘅人呢，你都知道中環同香港站嗰啲人行路都好快㗎嘛。咁你就忙之餘呢就有少少唞一唞氣嘅空間。例如你揀咗個海灘，陽光與海灘。喂，嗰下呢你真係發覺原來個人係會醒神少少㗎喎。起碼嗱，你諗到喺一個嘅叫做室內嘅環境入面，突然間有咁靚嘅 LED 屏幕，俾你望住一個咁靚嘅海灘，可能見到啲海浪喐下，見到啲人開始準備游水啊，嗰、那個心情咧，原來係真係會帶俾你一啲嘅快樂嘅感覺。 但係我遲到啦咁。挂住睇啊！通常咧喺嗰条道路咧，啲人都系急步急到咧， 好急 噶，系慢跑咁样 嘅。时间喺度睇噶，通常都系。 有几个唔同嘅情景嘅，咁例如有啲美国夏威夷佢有啦，阿拉斯加啦，加拿大嘅卑斯省嗰啲嘅环境啦， 咁如果你話喺中美洲嘅洪都拉斯同埋南非等等嘅一啲嘅海灘同埋海底嘅自然世界畫面咧，咁大家咧都可以去嗰度睇得到嘅。咁除咗其實呢個站之外啦，咁港鐵嘅譬如銅鑼灣站，其實咧都係同步播放嘅。咁你咪變咗有好多唔同嘅享受喺嗰個隧道入面咯。我自己其實幾中意嘅，因為佢嗰個超高清嘅畫面咧，特別佢係都用咗啲 3D 嘅技術嘅。咁如果佢真係可以好似外國嗰只咧，我唔知道阿鍾哥同 Kitty 或者聽眾咧有冇留意到外國有啲咧叫做 3D 嘅裸眼技術咧，其實做得好靚。 日本嗰度啊嘛，係咪新宿嗰個大電視啊？ 新宿嗰度有啦。韓國又做得好霹靂。其實內地咧我都見過，譬如成都佢哋有啲大廈咧，哇，嗰啲真係好靚喎！你真係完全唔需要咧戴住嗰啲以前我哋細個咩藍色、紅色嗰啲眼鏡、紫嗰啲眼鏡咧，直頭唔使嗰啲嘢，你就咁望住佢咧。佢就已經有技術可以做到，譬如見到條魚跳出嚟啊，喺個大廈度跳出嚟，好大條嘅魚。咁同埋你發覺咧，望落去嘅時候，由於佢嗰個利用你兩隻眼嗰個視覺嘅差距咧，佢哋做咗啲效果啊嘛。咁你就會變到喺個大廈嗰度咧，好似有個好大嘅空間突然間凹咗，唔見咗。而嗰個成個部分咧，就變咗做一個好大嘅電視屏幕，而係一個用一個三維嘅方式咧投射俾你嘅。咁呢個咪就好似我記得之前有一次鍾哥講劇集咪講 回到未來啊， 係啊 ，Back to the Future 嗰條大白鯊， 係啊，叮叮叮叮叮叮叮。 雖然就比回到未來嘅劇情咧遲咗幾多年啊？遲咗五六年到啦，係嘛？ 差唔多十年啦， 差唔多十年添啊， 差唔多十年啦。 係啦，咁但係我哋都開始進入咗佢哋嗰個年代，即係劇情所故事講入邊嗰個嘅時代。喺個廣告牌入邊啲animation 會飛出嚟啊，跟住又或者你見到好多好特別嘅效果啊咁樣。咁同埋呢啲叫做3D 嘅裸眼技術咧，即係唔需要工具嘅技術咧，其實亦都越嚟越用多咗喺一啲展覽嘅場館嘅。可能有啲做開商貿嘅朋友咧，都會留意到啊，就係嗰啲譬如展示一啲件嘅工藝品啊，或者各樣嘢嘅時候咧，佢已經係可以喺個屏幕嗰度俾你見到個三維嘅一件創作品出嚟。哇！所以咧，真係啲科技真係好犀利。如果你話喺街上面再見多啲呢啲裸眼技術咧，你就會發覺自己越嚟越分唔清楚邊條街係真，邊條街係假啦。都幾好玩。 唔知道你講呢一個即係海灘啊、深海啊，遲啲係咪都係變咗做廣告咧？咁啊，好多明星跳出嚟， 可能已經係廣告， 可能係 籌集資金，亦都唔能夠喺歐美市場進行借貸交易。拜登話：俄羅斯已經開始入侵烏克蘭，若果俄羅斯繼續侵略，美國將會採取更嚴厲措施。歐盟27國外長亦都一致同意對俄羅斯實施新制裁。針對俄羅斯國家杜馬351個議員，他們投票支持承認烏克蘭東部兩個分離地區獨立。制裁對象亦都包括27個個人和實體。德国就宣布暂停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认证程序。另外，英国宣布制裁五间俄国银行和三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国富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取消原定星期四在日内瓦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会面。布林肯说，既然入侵已经开始，俄罗斯表明完全拒绝外交途径，继续会面已经无意义。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2，英镑10.603，瑞士法郎8.468，澳元5.642，加元6.111，新西兰元5.259，欧元8.84。每百日元对港元6.7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0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美元，卖出1898.86美元。天气方面，强烈的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今朝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下降至9度或以下，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雨带逐渐远离广东沿岸。预测朝早寒冷，多云和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十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先同你讲港铁消息先啦。咁由于港岛线铜锣湾站附近路轨发现裂纹，列车经过湾仔至铜锣湾站路段需要慢驶。咁而家港岛线来往方向嘅列车服务维持三分钟一班车噶。咁另外讲翻路面啦，咁而家只系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大围嘅下城门道由于有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至到油安街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由于强风关系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50公里，慢线嘅车速咧就由每小时80公里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导致高血压，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中风嘅风险。一阵食饭你懂得叫小盐小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油麻地骏发花园一座、钻石山富山村富顺楼、香港理工大学学生宿舍红磡、土瓜湾真善美村至善楼、油麻地文英街二至八号文英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嘅抗疫资讯。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绿黄色社会佢哋嘅名字，因为一个小误会由蔬菜颜色改造而成。呢对组合，佢哋喺日本推出全新嘅作品，都系自己作曲填词。今次歌曲节奏轻快，特别为一班感情上默默耕耘嘅朋友仔加油打气，因为佢哋绝对唔系小角色。日本男榜推介歌曲《绿黄色社会》（Character）。日本狼榜推介的作品《绿黄色社会》（Characte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Otana， 我想吊棚到开工先，一阵间你买早餐上嚟俾我食啦。 哇，磨你做咩啊你？你一定要佩戴合适嘅全新式安全带，将防堕扣连接独立救生绳，先至可以开工噶。 使乜咁麻烦啊？思芬，一阵间你带佢上嚟啦，呢度风景好靓噶。 唔系咁讲啊，磨你啫，不如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啦。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吊棚工作意外多，做足安全面招。我系 Otan 黄天恩。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勤力致战，勤力最真，胜过世间。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时间8:10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咧，今朝早我哋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邓星卿啊 ，Kenny 咧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 ，Kenny， 早晨， 系早晨。 啊 ，Kenny， 寻日就叫我哋别流泪心酸，但系我去到晏昼嘅时候咧，我做唔到， 继续流我出一滴眼泪。 哇，真系咧，哇，中间试过跌800多点嘅时候咧、嗯，哇，真系我都唔够胆再睇到咧点线咧、 啊， 跟住夜晚见到美股再跌，咁、 嗯、 今日点算啊 ，Kenny？系啊，仲有咩歌可以俾我振一振静啊？个人 仲有一句嘅，叫你飞鹰舍弃啊嘛。 唉，真系太迟啊！ 就其实讲真，好多投资者咧，其实都经历过好多呢啲咁嘅即系股市波动噶啦。其实咧都仲仍然喺停留喺个市场里边嘅，所以歌都好啱嘅。其实好多投资者都冇舍弃到股票市场。 系、嗯，我都有咁谂过嘅。其实冇几耐之前都有试过，即系间唔时有几日咧，系哇跌成千点都有嘅咁。咁、嗯、跟住而家我咪又仲喺度。咁、嗯、但系嗰个波动咧，始终都系牵动到嘅。只不过想知道今日系咪即系嗰个预测大概又会系点？俾个定心丸我，即系打个底先啦 ，Kenny。 嗱、嗯，所以其实咧，我哋早一两日讲就系话。你一定要揀啱對象咯、嗯，因為你其實你唔好淨係去淨係去 focus 住個指數，因為你唔係買緊指數，唔係炒緊期指啊嘛，除非你炒期指就另計一下。 嗯、 但係其實你係睇緊買緊個別股份啊嘛。咁你指數上面嘅話咧，其實就好大程度上受到依一排嗰啲新經濟啊平台又再有政策啊嘛，所以佢跌得好急，同埋都係個佔份子嘅比例比較多。但係相對嚟講，我哋就係講一啲比較穩定啲嘅股份嘅話咧，其實係相對會比較好嘅、 嗯。 所以喺呢啲情況裏面嘅話咧，即係揀股同揀對象一樣，一、 嗯、 定要揀啱對象嘅。但係咧，揀錯咗唔緊要嘅，喺股票市場揀錯咗唔緊要嘅，咁咪轉咯、嗯。即係你下你今分鐘買咗，下分鐘即刻轉㗎嘛。即係你男朋友就話難轉啲啫，但係股票好容易 冇感情係嘛？但係今日成個港股啊 ，Kenny 你點睇咧？你覺得會唔會都延續嗰個跌勢咧？ 跌勢啊， 暫時會啊，我覺得暫時都係受到依個係即係嗰個地緣政治因素啊嘛。所以地緣政治嘅嘢就係、是、咧，通常就係喺短期裏邊咧個 impact 突然間好大嘅，咁、 嗯、 可能嗰、那個衝擊嘅幅度方面都會多啲嘅。不過就相對嚟講咧，影響時間會比較短啲嘅。咁、 嗯、 尤其是即係好似我哋琴日提啦，始終烏克蘭方面咧嗰、那個經濟體系相對都係比較細啦。咁就最主要都係擔心影響到即係北約同埋呢個係俄羅斯嘅關係嘅啫。但我相信而家情況咧，即係你話哇，真係大打出手嘅機會就唔大嘅。但係你話喺烏克蘭嗰個局勢再升溫就一定會有嘅。咁所以會影響到咩咧？啲油價啦、金價啦，咁同埋有啲係另類資產就會變成一個避險工具咯。反而調翻轉股市上面嘅話咧，就會比較受呢、這個氣氛上面影響比較大啲嘅。 嗯咁啊，想追問少少呢一樣啊 ，Kenny， 即係喺呢個環境裏邊咧，有八個字咧，成日都聽到，但又唔係好明啊。地緣政治擦槍走火，成、日都話地緣政治擦槍走火。咁而家即係好似成日都好似話係噶咯，打噶咯。咁如果而家大家都喺呢個咁驚嘅狀態底下咧，有冇啲出路俾自己定一定啊？譬如話，係咪又係翻去不如買金啦？成日都話，如果你驚擦槍走火，不如買黃金可以定一定嘅。有冇得睇好少少咧？呢啲傳統嘅避險工具， 金近排嚟講都係強勢嘅，講真咁即係不過咧，而家就有即係時代又唔同咗啦嚇，即係同以前就齋淨係得單一黃金嚟做避險咧，就多咗好多啦。即係而家譬如尤其是啲即係年青啲嘅流行時下流行嘅投資者嘅話咧，可能佢哋好中意買一啲咧，就係嗰啲係即係加密貨幣啊，或者係數字資產啊，呢啲其實咧點解佢崛起咧，都係其中原因就話。大家會係減少一啲傳統資產方面嘅投資，尤其是美元啊，或者係呢、這個黃金啊呢啲，咁就多咗個選擇咯。咁所以變咗都會有啲錢啊，就分流咗過去。尤其是而家啲 NFT 咧，就升得好犀利啊嘛。 係啊係啊， 所以大家都會好關注呢啲咯。咁另一個即係可以考慮嘅話咧，就調翻轉啦，現金流比較穩定啲、派息比較好啲嘅股份啦，尤其是公用性質嗰啲股份嘅話咧，咁就可能會。資金冇做個避險嘅作用咯。 嗱，尋日咧就見到呢個匯豐同埋恒生咧都出咗業績啦。咁不過尋日匯豐都跌咗超過3%啊。咁啊 ，Kenny 呢兩份業績你點睇？同埋有冇啲咩啟示可以俾到我哋？我哋應該散户點部署好咧？ 嗱，本來咧就佢哋都係比較強勢嘅，因為作為加息啊，同埋 現金流比較穩定，派息比較好。不過出嚟個業績有啲強差人意嘅。其實就最主要咧都係反映翻咧，就係幫大家都有啲預期係咁嘅，因為其實大家你見之前咧業績公布之前咧，好多嗰啲行嘅 forecast 都有講。擔心地下半年，舊年下半年同埋第四季方面嘅情況。咁即使你睇到就匯豐出嚟個業績都係啦，就第四季方面咧就按季啊倒退得比較多啲嘅。咁亦都係下半年嘅情況冇上半年表現得咁好嘅。咁呢個都係預期，即係都預期。不過咧，佢就比預期咧就差咗啲。咁同埋另外恒生你睇翻嗰個係ROE 咧 ，return equity 咧就係跌得比較多喎，得翻7.几%咧。咁亦都係比想象中係差咯。咁係份業績就係唔係咁滿意㗎啦，但我覺得就始終呢啲即係銀行金融類股份嘅話咧，都喺呢個加息潮裏面嘅話咧，我諗佢就唔會太差嘅。咁所以都可調翻轉啦，可以睺位。如果譬如今日再有得調整嘅話咧，都可以睺位分段去吸吸咯，因為呢啲股始終係穩定啲嘅。 係，所以就睇翻啲穩定啲嘅股票啦，即係而家即係呢一段嘅時間。因為尋日我都聽到有啲散户喺度講話，喂跌咁多，係咪要睇下邊一隻有機會即係短線反彈撈一撈啊？咁啊 ，Kenny， 你有啲咩忠告咧？ 嗱，都係嗰句，即係其實好多朋友都繼續問緊咧，到而家今時今刻都仲問緊咧， 阿里巴巴係嘛，都跌到111蚊㗎啦，咁 係啊，即係都仲係問緊呢一類型股份嘅。 係 間公司唔係唔好啊，即係我冇話間公司經營得唔好啊，或者間公司前景唔好，而只不過咧係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嗰個估值啊，大家都仲係個估值嘅共識咧，未摸到出嚟啊。所以咧，你永遠咧就千祈都係嗰句，唔好以睇翻之前個銀碼嚟到做個參考咯。咁呢啲股份咧，我覺得就你除非好似芒格啊，或者好似高瓴嗰啲咧，即係一建倉哇，建倉係超過一年啊兩年嗰啲咁嘅時間咧，即係大把無限子彈啦、無限銀紙嘅時間去燒嘅話咧，咁啊 OK。但係如果你話你係有限資源嚟到去滿足呢個利潤嘅話咧，咁我覺得你不如咩啦，即係炒第二啲嘢先咯。 係，仲要有無限時間等待喎，你都唔知等到幾時係嘛？ 好中意呢個 有限嘅， 好中意呢個無限子彈、無限時間。 咁大家望实啲啦，咁样，因为寻日我一打开自己个版页咧，得一个绿色嘅啫，就系只883咁样，但我冇买噶，咁我净系睇嘅啫，咁所以大家就留意翻啦，即系好似Kenny 咁讲，睇翻啲暂时可能稳阵少少，系啊，咁睇翻受惠于呢啲即系情况底下嘅股票。 系啊，Kenny 中意凭歌寄意啊，我都要寄意一只歌啊， 有歌唱， 要活得比你好啊， 系， 即系你同只股票，我要活得比你好啊，就算佢今日唔得，听日一定得。 系，同埋分手要狠吓，知道啊。好，今朝早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嘅，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咯。 Thank you，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阿欧有啲咩优惠咧？ 喂，今日同大家讲下啲在家健身嘅一啲器械大特价啦。 哦，好啊。 系啊，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四月几先可以开翻健身室啦。咁 四月尾好似 系啊。系啊，总之就大家呢段时间就唔好轻易抽烟啦。咁啊，大家都系喺屋企嗰度同心抗疫啦。 系嘅，系嘅。 喂，买啲器械翻去屋企操下肌肉得唔得啊？咁啊，都应该要，因为作为我唔系专业嘅一啲 PT 啦，嗰啲 personal trainer 啦，但系佢哋都会有讲一样嘢，就系如果你平时真系有举开铁咧，你有一两个月冇举咧， 真的会抌翻落嚟嘅， 冇晒啊！之前累积嘅嘢， 所以我成日觉得健身好唔抵嘅。点 解？ 即系你用好多时间先至有少少嘅成绩，但系你一日两日唔举咧，就即刻冇晒。 喂，但系调翻转咁睇，你举你真系会有成绩，好多嘢你做咗都冇成绩嘅，可以系啊？呢个都算系比较即系付出同回报成正比嘅嘢噶啦。 我做咗呢行咁多年，我又何尝唔 系 好了解咧？ 所以不如你去健身啦，钟哥。 我做咗咁耐呢个节目，有几多人知道我做紧呢个节目咧？系咪先？ 真系 唏嘘， 有 我成日咩啊？过年嘅时候去拜年嘅时候，啲人话我嚟推你，朝朝早同阿钟哥做节目，好合拍喎，咁样即系嗰啲细叔伯舍都咁样讲噶。 希望啊，大家支持啊，俾多啲鼓励。 大家俾面，大家俾面。 跟住佢话喂，帮我封封利是俾钟仔啊，咁样佢话唔使啊，系啊， 点解唔使啊？ 我帮你挡咗嘛， 你话要啊嘛， 咁我唔得，既然话中饱私囊咁唔得啊嘛，好啊， 而家就以为你中饱私囊啦，都冇收到， 系我记得啦，我记得啦，我嗰个应对唔系话唔使，好啊，见到面先，见到面先咁 样嘛，点 啊？记得个应对系咁， 有啲咩家居健身工具优惠？ 首先整翻个波先啦，嗰啲健美球啊， 哇，呢个好硬定啊，唔得。 点会啊？你屋企咁大， 嗱我好多杂物啊嘛，即系你摆咗个呢个健身球喺屋企嘅中间咧，其实你已经行唔到噶啦， 你就要嗌啦，系咪？好多杂物啦。 喂，嗱呢个健身球平咗好多。喂，原先咧呢啲健身球真唔～几贵下喎，佢原价嗱，首先我讲緊呢一间呢就係嗰间连锁 D 字头嗰间，即係出名卖嘢都系平嗰 间。即係性价比好高㗎 啦。性价比好高㗎啦咁样。咁呢个健身球佢本身卖370元嘅，咁一折完之后卖200元喎，咁都半价喎，真係。咁几好。咁有啲呢就系俾你做呢个掌上压呢，咪有两个圆拱形嘅嘢咁样俾你。撳住笪地嚟做咧，嗰啲就幾廿蚊都有交易咯。其實佢平均咧嗰啲產品啊，即係依家推出嚟嗰個室內健身系列嘅產品，全部都劈價劈得好平好平，好誇張咯，我覺得。咁所以即係我估佢個心態都係希望大家呢段時間都係留喺屋企，多做運動咁樣。咁即係叫做平平地有交易咯。佢甚至乎啲衫褲鞋襪都平好多喎。嗱，譬如佢嗰啲跑步短褲咧，佢講緊30元有一條喎。即係譬如平時跑步嗰啲褲，阿小白就知道啦，短黐黐嗰啲咧，即係男仔女仔有陣時跑步或者跑山會著嗰啲，佢30幾元有一條真係。真系唔使去淘佬，唔使去深水埗， 运费都悭翻。 平过淘佬，平过深水埗啊， 几抵玩咯，我就觉得系啊， 都几多呢啲在家可以买嘅一啲运动用品嘅，我自己都有买到一啲小哑铃啊，咁啊有 冇用啊？ 少咯，真系少哑铃，少用嘅哑铃咯，就系。但我想讲头先阿 O 讲个波波咧，即系啲人觉得瑜伽球好似好大个，点玩噶咁样？当然啦，有一啲你可以即系用佢嚟做辅助，做一啲动作，咁就做可以训练到成个身体唔同嘅肌肉啦。但系 even 你就咁坐喺个波上面咧，都比起你就咁坐喺即系摊喺 sofa 咁样咧，系可以用到啲力啊。即系因为你要坐喺个波嗰度咧，其实你要挺翻直嗰个人啦。即系个 core 你要用力啦，跟住你个大髀啊脚嗰啲咧，你都会找实啲个地下啦。咁有啲人话，就算咁样坐喺呢个瑜伽球嗰度睇电视咧，个波波上面咧，即系成个人个姿势都会好啲啊。 你讲嘅呢一样嘢咧，好有趣嘅。阿 O 又介绍嗰啲咧喺屋企用嘅运动工具啊，咁永远咧都会有一啲产品咧。喺屋企啊，有啲產品咧令到你好舒服，譬如張床褥、個枕頭、 個 梳化，令到你好舒服，你唔好喐。必定有另外啲產品咧，你喐啦。即係譬如阿 Kitty 講嗰個咩 瑜伽球波波，係你坐喺度睇電視都唔好攤到直曬。 但係佢會令到你有啲唔舒服，因為某種程度上啊，你做運動要用力噶嘛，你會唔舒服嘅咁樣。咁我最近咧睇到有一個新嘅產品，應該唔知係咪新啦。總之 佢咪集兩樣於一身啊嘛，又好舒服又好唔舒服。 少少 舒服又要喐， 我唔知系咪新產品啦。總之我最近見到一張凳，哇！張凳咪張凳咯，啲咩特別啊？嗱，呢張凳咧，佢上面佢冇耳聽啦，首先嚇冇聽嘅，就好似一張嗰啲叫做咩stood 啊，即係嗰啲即係得個圓餅俾你坐住啦， 接凳咁樣， 接凳嗰啲咁樣啦。通常呢啲凳嘅下邊一定係一係就四隻腳或者係碌。 即係你會找實個地，咁你咪坐喺度咯。咁佢話：，咁樣你都未必做到運動。佢就係將少少瑜伽球嗰個嘅概念咧撈埋。佢個底部咧就係、是、一個少少圓，即係一個圓嘅底啊！ 哦，即 係 不倒翁咁， 好似不倒翁咁樣。咁、哦、你坐一路坐喺度嘅時候咧，你就要不斷去平衡自己。 哦， 咁你做緊嘢噶嘛？但你做緊嘢嘅同時，你要做運動咯。嗯、因為如果你平衡到，你就會跌啦。 係。 咁或者你會傾埋一邊啦。咁、嗯、如果你想坐翻正咧，你就要控制自己個身體、 嗯、 某部分嘅肌肉坐翻正。 係。 如果唔係咧，你又碌喎。係。咁、啊、就咁樣啦。 係。 所以你咁辛苦做咩咧？我都係想坐喺度啫。 咁辛苦就係做運動咯。 就係做運動咯。點解要咁辛苦咧？ 唔係咁誒，為健康都係好嘅，因為我就覺得，譬如從屋企即係少少地呢啲嘅習慣去改一改咧、嗯，已經可以幫到好多手噶啦嘛。咁、嗯、啊，好過你即係儲到好肥之後先話，誒、哎、影響到健康啦，而家。一定要減啦，咁嘅時候就比較辛苦啲，係、 嗯、 啊，即係逐啲逐啲去咯。 咁我究 竟買二手咯，如果貪平，啊、即係可能啲二手旋轉網站嗰度買，可能我而家講話，喂，即係佢原價370蚊，其實折後240蚊，跟住你喺嗰啲旋轉網站見到，喂，嗰啲 一嚿水 美球啊，加入80蚊咁樣，咁即係我又覺得 可以 咁樣試佢。啱唔啱自己玩先咯，可能。 但係都係嗰句咧，我哋嘅財政都係有限噶嘛。咁如果我有限嘅金錢，我應該買一張好舒服嘅 sofa， 等我瞓得舒服啲啊。定還是買一張咁樣嘅凳，等我一路坐喺度唔舒服，但係做緊運動啊？我今日買邊樣先？ 停留喺嗰個舒服嗰個位嗰度。阿 Kitty， 你幫幫佢。 佢做邊樣？ 佢喐唔到噶啦，係啊。不過喺呢度咧，都即係要講翻嗰啲 disclaimer 咧，即係有時候，譬如喺屋企你睇片又好，或者自己。买呢啲嘅小用品翻嚟去到健身都好啦，因为你就真系自己未必识得用啊、 嗯， 有时候可能会用错力啊，或者做错啲姿势，咁呢啲就要自己小心啲啦，系啦，就唔好乱咁做、嗯，反而就可能会有反效果，系、嗯、啦。 系啊，呢啲都系要注意嘅。咁譬如我自己有阵时都会跟下网上啲片咧，咁你都要有唔同嘅难度、唔同嘅程度啦。佢、嗯、嗰个片嗰、那个叫做 cover 咧，即系 YouTube 片嗰啲 cover、嗯、一定会同你讲话。五分鐘極速爆汗啊，或者跟住做一個月就減幾多幾多公斤啊，嗰啲咁嘅嘢咧，咁、你好容易俾呢啲大字標題咧捉咗入去。但你捉咗入去，究竟你平時有冇鍛鍊開先？如果你冇鍛鍊開，五分鐘真係可以減到咁多，五分鐘真係可以係咁爆汗，跟住可能會扭傷你啲筋骨啊。第二就係你上氣唔接下氣啊，或者即係 總之量力而為咯， 上氣上氣。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23日系一年嘅第54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11日。1988年2月23号，香港政府批准小巴由14座位增加至16座位。香港公共小型巴士，简称小巴，系巴士同埋铁路嘅辅助及接驳交通工具。1969年，小巴由9座位增加至14座位，当时14座成为小巴嘅别称。早期嘅14座车头顶系冇装上地点牌箱，1978年陆续安装，更清楚显示行车目的地。2012年开始，车速限制每小时最高80公里，同埋需要安装车速限制器。2017年，小巴座位上限由16个增至19个。2月23号出生嘅朋友，即使喺困难当中，都会泛起帮助别人嘅热心，充满正面思维，唔会过度沉溺物质享受，知所进退，就算遇到挫折，亦不会轻言放弃。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追求更好嘅物质生活。是不是你人生的目标之一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有人会用不同的交通工具划分我们的生活阶层，到底是他们肤浅，还是这个是现实的状况？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 港鐵表示，由於港島線銅鑼灣站附近路軌發現裂紋，列車經過灣仔至銅鑼灣站路段需要慢駛。港島線往柴灣方向的總體行車時間預計將會需要額外三至五分鐘。朝早繁忙時段，港島線來往方向的列車服務將會維持三分鐘一班車。港鐵說，工作人員已經在發現裂紋的路軌位置進行臨時加固。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下個月會進行全民強制檢測，全港市民需要在三月份內進行三次核酸檢測。全民強檢附有法律效力，若果未有強檢會有處罰機制。林鄭月娥說，到時全港各區會設立幾百個檢測中心，市民需要按照出生年份，好像換身份證般預約登記檢測。當局會設立關愛服務，預約市民可以帶同兩個長者或者小童一同檢測。完成檢測之後，市民會獲發足夠的快速測試包，可以在下一次強檢之前每日自行快速檢測。林鄭月娥說，在中央的支持下，加上本地承辦商加強檢測能力，相信檢測量可以提升至每日不少於100萬次。而在全民強檢之前，當局仍然會採取圍封強檢行動。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會在朝早11點以視像方式發表今屆政府任內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下午舉行預算案記者會，晚上參與電視論壇。陳茂波早前預告，預算案的封面顏色是啡色，寓意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土壤必定能夠成就美好未來。他說，當局需要配備充足資源抗擊疫情，亦都要盡力為市民和中小企紓困穩住信心，同時要部署中長期的經濟發展，並確保經濟和金融安全。因應疫情，政府鼓勵市民在網上瀏覽預算案，少量財政預算案演辭文本和摘要單張會在下午放置在11座政府辦公大樓給市民索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將會考慮外交部提出與俄羅斯斷絕外交關係的建議。澤連斯基會見到訪的愛沙尼亞總統卡里斯之後說，烏克蘭局勢升級，對歐洲和整個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對俄方的制裁措施應該包括全面終止北溪二天然氣管道項目。烏克蘭外交部早前召回駐莫斯科大使館臨時代辦。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與烏克蘭斷交是俄方最不希望見到的情況，這樣會令到局勢更加複雜，俄烏斷交對兩國和兩國人民都將會造成不利影響。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3，日元115.05，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7，人民幣6.327，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34，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99.16美元，賣出1900.21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朝早寒冷，多雲同埋有一兩陣微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0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讲翻港铁消息先啦，咁由于港岛线嘅铜锣湾站附近路轨发现裂纹，列车经过湾仔至铜锣湾站路段需要慢驶，咁而家港岛线来往方向嘅列车服务维持三分钟一班车啊，而家港岛线来往方向嘅列车服务维持三分钟一班车。在路面方面，就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大围的下城门道由于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诚信呢样嘢，随时救你一命。 我啊唔知道你发生咩事，不过之前同你相处咗一年，波叔知道你一定唔系个坏人，只要你一日留喺呢度咧，就乜嘢都唔使担心。 多谢波叔。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吴乐宏饰演的高尚忠发生了什么事要寄人篱下，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为明日展翅。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你的朋友有世豪啊，郑世豪，早晨。 早晨，大家好，早晨。 系啊，喂，世豪，最近你嗰套剧咧都好受欢迎，跟住就见到好多关于你嘅报道啦，好开心呢个铁拳英雄。 系啊，好开心啊，系啦、啊，感受到咧，大家即系铁拳英雄推出咗之后啦，大家见到不二嘅演绎啦，即系见到大家咧。好讨厌地喜欢我嘅，系 对你又爱又恨系嘛？ 系啊，大家即系我平时搭车啊，见到即系啲人啊，会行埋嚟，会讲话，哎呀，你真系好鬼黑人憎啊你！不过咧就都几中意你嘅咁样，系啦。 就自细龙生之后，跟住出街咧又有多一个名啦，系嘛？ 系啊，就是、大结局播出咗之后啦，咁、大家即系睇到一个。即係比較悲慘啊，係啦，感動啲嘅節目咧，又對咗自己有啲一個改觀啦、角色上邊，咁所以即係好開心可以得到一個即係咁有心路歷程發展發揮嘅角色，好多謝劇組監製嘅。嘅呢一個機會啊，真 係而家出咗街就即係得到咁樣嘅反應，就梗係好開心啦。但係即係推翻前少少，好多時候我都會問咧啲演員又好啊，或者歌手又好，即係當佢接到一個作品嘅時候，我當你嗰陣時接到呢個劇本啦，其實嗰陣時有冇諗咁多，或者啊，其實發現呢個角色都好大嘅可塑性，或者都會擔心出到街嘅時候，啲人嘅反應係點咧？嗰陣時你個心態又係點咧？ 啊，回想起我都。仲係好記得嘅就係、當其時話俾我聽上去即係見監製麥偉雄係啦話俾我聽咦呢、這個角色係我去擔演喎、我當其時係啊講咗一個好詳盡嘅故事話嚇咁開心 係 哇好啊咁樣咁又跟住直至到去呢一個試造型咧咁各位化妝間嘅同事咧。賦予到我一個即係不義呢一個角色就已經好好啦，好突出啦，即係好污糟嘅，即係塊面就污糟啦，個頭咧就油立立啦，拍牙咧就即係整到我已經係即係因為要隱姓埋名25年啊嘛，我都懷疑佢咧應該有25年都冇刷牙咁啊，真係，所以就好污糟，好污糟嘅。咁啊，成件事個造型一出嚟就已經咧。令到我去再要點樣去諗下呢一個角色應該係要點樣去做，因為佢原本嗰個劇本人物故事大綱咧已經寫得好好啦，賦予咗步青原不二呢個角色已經一企出嚟就已經覺得哇，呢個人好有 心路歷程喎、 哦。哇、哦！咁所以其實都好開心喎、哦，即係同你講話細龍生係一件事，跟住喺第二件，即係喺畢業日係另一件事，都等你好開心。因為喺我哋心目中咧，其實鄭世豪都係一個好默默耕耘嘅，即係好努力去到做每一件事嘅。你話演員又好啦，歌手又好啦，因為喺演藝同埋喺唱歌方面咧，即係好似你首歌咁講啦，都係仍堅持啦。即係好多你都係即係捉緊一啲機會，然後去好好咁樣做好嗰個嘅角色或者唱好嗰首歌啦。咁但係我睇翻一啲報道話，喂講開又講，咁世豪都入咗行成20年噶咯喎，即係數數手指，即係喺呢段時間一定經歷過一啲嘅低潮啦。咁係乜嘢令得你可以有那個即係繼續向前的心，繼續不好氣餒，去到繼續等，咁等到喂今次有個好的角色，或者上一次遇到細龍生呢個好的角色，咁又是一支強心針或者一個嘅定心丸，令到你繼續去放心，繼續行呢條路，做你喜歡的事情啦。咁但係中間遇到不開心或者低潮的時候，你是怎樣去到面對呢？ 啊！我又好得意嘅，我又覺得首先自己係幸福嘅，同埋幸運嘅，真係、嗯。因為回想翻呢20年嘅路程裏面咧，其實每一年，即係如果當呢個農曆新年同大家每一年拜年嘅時候，係回想起之前一年嘅總結咧，其實到每一年咧，我都有進步嘅、 嗯。 可能每一年嗰個進步係行高咗兩級樓梯，或者有一年係突然之間一行高咗。上高咗一层楼，行咗十几级楼梯。咁、 嗯、 但系总结回想翻件事，每一年都有进步喎、哦，咁样。咁当中每一年嘅时候都会有一啲，即系可能叫做大家称之为嘅低潮。可能系点样呢？就系、是、可能前一套剧集，突然之间有一个角色，可能做一个office 职员得嚟咧，哇，有对白噶、哦， 嗯， 好开心噶、哦。即系除咗一个群体嘅戏之外咧，仲有独立同一啲主线嘅演员。有對白有分享，或者一個角色上面，突然之間被成為一個家庭成員喎，咁樣好啦。呢、這、一個角色出現咗之後咧，好有希望啊！係，突然之間咧，到下一套劇咧，又變翻一個可能完全冇對白嘅角色演出啦。 係，即係呢個心態點調整咧？係啦，即係你以為已經上咗一級，跟住下一套又係冇對白嘅，咁點算咧？ 係啦，咁就多得咧好多嘅朋友啦，同事啦。去開解自己啦、 嗯， 即係有時咧，即係好得意，你會突然之間去見到呢一個情況出現咧，自然咧，可能你個人好都要 keep 住嗰種能量嘅，即係嗰種正能量，但係硬係會流露咗少少咧，即係有少少可能突然之間會唔開心嘅呈現咗咧，身邊嘅同事朋友就好噶啦，尤其是即係結咗婚之後啦，仲有太太啦，係啦，佢見到呢一個嘅。感情出面呢，咁就會有傾偈啦，去交流啦，大家分享呢，咁又衝破咗當刻唔開心嘅時段啦、嗯。突然之間呢，好嘅嘢呢又會出現咗， 情火又著返啦， 嘅下次啦，又開心返啦。咁所以嗰件事就係咁樣，呢廿年就係咁樣營運生到今日，大家又睇到有不宜呢、這個報青員的角色出現 啦，所以其實阿世豪嗰、那個仕途咧，同呢一個股市係差唔多嘅，即係有高有低，咁去到下面嘅時候，即係捱一捱之後咧，又上翻去咁樣樣。咁我覺得其實同你本身嗰、那個心態都好有關係嘅，即係譬如你頭先講話新年拜年咁樣總結咧，我自己聽到都幾深感受，因為有啲人咧可能本身個性格比較悲觀啲啊，或者佢唔識得睇到你得到啲乜咧。佢個總結就會係差嘅，即可能就同一件事放喺兩個人身上咧，阿世豪可能係睇到佢得到啲乜嘢，咁所以佢咪開心咯，佢會覺得自己睇到進步嘅地方，咁佢咪有嗰個動力繼續向前咯。咁但係調翻轉某一啲人，如果佢比較係悲觀少少嘅，就算佢係得到啲嘢，但係佢唔係著眼喺嗰度，佢就係睇到自己得唔到嘅一啲嘢咧，咁佢嗰條路就會難行啲，因為你個心情係即都會受到影響噶嘛。咁當然啦，即係頭先你講啊，朋友啊、屋企人嘅支持都好緊要啦。 係啊，係啊，絕對係啊！即係自己由呢個長大喺屋企成長，即係爸爸媽媽一直以嚟嘅可能係真係佢哋都可能 feel 到嘅。我由中學嗰陣時就好鍾意參加呢一個嘅第一次呢，當年未係參加好多嘅，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咁佢哋知道我喺屋企呢，即係日唱夜唱嘅，即係沖涼嘅時候咧，點解硬係聽到我喺度嘈之巴閉嘅咧？咁樣， 你當時係唱啲咩邊個歌手嘅歌㗎？我想問。 哦， 咁就多咯，有學友啦，係啦，即係細細個開始啦，咁啊跟住有哥哥啲歌啦，跟住有 Eason 啦，跟住有古巨基啦，咁我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咧，即係自己參加就係唱古巨基嘅歌啦，係啦，當年就係唱自動解釋，誰令我可支撐痛苦。咁樣去參加嗰個場地做，完全係到到而家都仲記得當其時嘅一個感受，喺我人生第一次真係揸住支麥行上台咯。係喺中學，咁爸爸媽媽就開始知道，咁就到到我自己再出去做嘢啦，咁啊去報咗一啲坊間嘅歌唱嘅班啦，咁啊俾人哋咧就見到我去觀摩完聽完我唱半首歌之後咧，就好似咧即係發掘一啲。人咁样啊，咁佢俾佢捉咗出去咧，就参加好多好多唔同类型嘅歌唱比赛。 系，见到你嗰个 potential 系嘛？ 就开始嗰种热诚咧，我有感觉嗰个 potential 有几多嘅。咁啊，跟住开始就去玩好多唔同嘅歌唱比赛。 今次咧，你又有首新歌啦，咁啊叫做《不易》啦。咁当然同你刚先讲嗰个剧集系有关系啦，即系同你嗰个名都一样，《不易》。不过个写法就唔同啦。今次真系唔容易嘅《不易》啦。 呢一只歌个灵感啊，当然系嚟自《铁拳英雄》啦。因为那个角色就叫做即系《不易》啦，嗰个角色个《不字》就《不接》个《不》啊嘛。 系 呢一首歌咧，就系即系简单啲写法嘅， 不容易， 不容易个不。系啦，点解会有咁样呢？就系因为头先都有讲，一集去监制房倾偈嗰阵时咧，个剧本咧，我感受到就已经，好简单，有几只字嘅就系生活唔容易，所以叫不易。点样去改咗就报清完个名就改咗做不易，因为想隐姓埋名。呢廿五年就，我唔想认佢哋啦咁啊。咁当中呢一个角色就系、是、即系。真係凄凄慘慘的遭遇嘅，就係因為又要喺呢、這個即係污糟邋遢啦，又瞓咗喺呢個街頭上面啦。好啦，套用翻呢一套劇當其時嘅年代，可能喺現實生活上面其實都可能略有相同嘅喎，咁樣咁所以咧就有呢一首歌叫做《不易》嘅誕生啦。但係大家放心啊，呢一隻歌咧即係唔會令到大家聽完之後咧 好沉重， 又唔開心咧就更加之沉重啊。喺聽完之後咧。是会更加之有希望的，希望在这个即比较轻松的节奏上面、令到大家有些不同的感受咯。那这一首歌就即找来之前 的歌曲的，我也都推出过 Copy and Paste 啊，也都推出过良善之地的监制，也都是 Canband 的其中之一个成员 Edward 去帮我处理的。 咁所以都希望藉住呢一首歌啦，就去鼓励下大家，咁啊，即系遇到唔容易嘅情况或者一啲嘅困境咧，我谂每个人都会有，咁但系最在乎系你点样去睇，同埋即系你个心态点样去到面对咯，可以将佢由唔容易变成容易，系需要一啲时间嘅，咁但系我觉得系最紧要有嗰个嘅希望喺度咯，咁啊希望阿世豪可以靠住呢一首歌为我哋呢个时候即系困难嘅朋友可以打一打气啦。 好啊。大家加油，我哋齐齐加油，亦都喺呢个时候真系好多谢，好多谢大家，即系喺各大平台留言啦，即系有睇到呢一套剧集啦，或者支持自己一直以嚟即系嘅演出啦，亦都即系其实即系真系好深感受嘅，就系除咗即系自己睇到呢啲留言或者喺街大家会同我讲加油嘅时候，亦都令到呢一个嘅。心力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好多嘅同事都同时间感受到大家付出嘅嘢系冇白费嘅，即系大家仍然可以嗰个目标定立得系好正确、好好嘅，咁啊大家一齐去行未来将来嘅道路啦，咁咯。 好啊，咁啊大家都保重啦，希望下次可以即系同你面对面咁样倾偈啦。今朝早我哋一齐听一下郑世豪嘅呢首新歌《不易》。希望下次你改姓啊，叫姓容啊，叫容易。 好啊，下次直哥叫容易。 系啦，容易好，今日多谢晒。 拜拜过去，拜拜 ，thank you， 晒豪 ，thank you。 睁开眼不太易，听见那被窝相恋不易迟，神句没。 全是制造的暗示，战友也会在某日告辞，那段格言已经过时，那三个字不想找专家请教，只要把你看懂，即管把香薰点上就能发过美梦，我欲步遇上谁又立花洒抹掉惆怅，不理会观众继续狂唱，灯光里太异常，全是制造的暗示，战友也会在某日告辞，那段格言已经过时，那些丧志怀不满不失意，地球在转动，碰上你未留住，剧情又继续改变了又重遇，问题若放下 位于上环文娱中心的文咸西街又叫做南北巷街，可能你都知道点解，咁但系点解文咸西街之外又有文咸东街嘅咧？出处又系边度咧？想唔想知道？答完号转头话你知。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浑浊滔滔一片潮流，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 讲到文咸东街或者是文咸西街，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你望一望英文的路牌，他们不会用 street， 不会用街道，而是用 strand 海滩这个的名字。为什么呢？原来两条街道的位置在香港开埠初期是一个海滩来的， 后来文咸总督咧就将海滩填平，兴建咗两条嘅街道。咁所以啦，原来嘅街道嘅名称都系有住相重嘅纪念意义嘅。嗱，都要讲翻文咸西街个花名噶，南北巷街。原来以前除了有很多经营货品的买卖商行之外，而在街上面更加有一座就是南北巷公所的，所以这一条街呢就会有个花名叫做南北巷街咯。 最近呢看到一些的、网民呢就在说了啊，如果要在屋企居家抗疫的时候呢，有啲乜嘢可以令到自己舒服啲、开心啲、即係过嘅日子呢可以感觉上呢他条啲嘅。 其实呢个我有一个好好嘅提供 咩呢， 好容易嘅啫、 啊。 你諗下，如果你而家唔家居抗疫、 啊、 将来你嘅生活就好惨。 咁肯定啦呢、這个。 所以你而家应该好开心囉。 係呀、啊。 因为你将来如果你唔做嘅话，你将来就好惨啊嘛，所以你而家应该系开心的。 所以中哥嘅意思系唔需要外物帮助，只要转一转念 角度就得噶啦。 我好停，我好同意阿中哥讲呢样嘢，因为我发觉咧，其实网民提供嘅意见咧，嗰啲叫做法宝啊，呢啲法宝系啲实物嚟嘅，系啦。咁其实我咧，即系十样嘢入边咧，好我好似有得一样有嘅啫。 是咩嚟㗎？ 係啦，咁我哋睇下佢有啲咩法寶先。咁佢哋就話到啦，你如果想喺居家抗疫又想乾淨又住得舒服嘅話呢，有一啲嘅法寶呢大家需要嘅，包括呢一個高級嘅吸塵機。咁我自己覺得我屋企呢得掃把嘅啫。咁我就已經冇啦，係咪？因為我亦都已經用慣咗掃把，因為我自己唔用吸塵機嘅原因係因為屋企有寵物，我覺得我好驚嗰啲呼嗰啲聲呢就令到佢呢就好唔鍾意。因為以前曾經有隻狗仔呢一見到吸塵機佢係咁跑住個吸塵機喎，係咁度咬嘅。係啦，跟住我就已經放棄咗呢個吸塵機啦。 所以佢寫到明高級囉。 係啦， 高級冇會咬嘅。 唔係冇聲。 冇 聲。冇音嘅可能有啲。咁我就放棄咗啦。跟住佢仲有啲譬如洗碗碟機。你又覺得需唔需要？ 嗯， 呢啲唔关抗疫事喎、可能你平时都要洗碗噶嘛，都要洗得干净噶嘛。 所以啲人就话到咧，如果你成日留喺屋企嘅话啦，咁你就需要成日即系 洗碗 啊，洗碗啊，咁咪可以令到你嗰个成个感觉咧就舒服咗咯，即系喺屋企啊，都好似有啲嘢咧，有啲机器帮我做埋啦咁样，咁我又冇嘅呢嚿嘢，好啦。跟住佢有一個咧就話乾衣機，我又冇乾衣機嘅，因為我咧都係洗完衫之後咧就晾乾佢，同埋咧我有睇過嗰啲消委會啊嗰啲耗電研究啊，同埋嗰啲有啲叫咩達人咧慳電達人喺度講，因為佢話乾衣機普遍嚟講咧，絕大部分都係比較嘥電， 嘥電嘅， 係啦，咁佢話有啲咩辦法可以，譬如呢啲天都潮濕啊，係咪？咁有啲咩辦法整翻乾啲衫咧？就揾個細少少嘅空間。然後咧 開冷氣啊嘛，或者抽濕機啊， 係啦，開抽濕機，咁其實亦都可以用一個相對較少嘅電力咧，咁啊做到你屋企嗰個。 但係你而家講嗰啲嘢同抗疫好似冇乜拉楞咁樣喎。 就因為多咗啲人喺屋企啊嘛，多咗喺屋企，咁佢有好多工作其實佢哋要做嘅。咁如果你話好啦，同抗疫有關嘅，咁呢個我又唔知關唔關事喎、就係嗰啲智能座廁啊，我又冇嘅， 係啦，都係唔關事。 即系多咗喺屋企就多咗食多咗去咁，所以就要一个舒适啲嘅座位咁。 大家真系会觉得咧喺 一条龙啊！ 即系平时就喺街嘅，而家就翻咗屋企啦，咁样就要 upgrade 下啲设施。 由于你喺屋企煮饭，所以有洗碗碟机， 就 upgrade 咗。 跟住你要去厕所，又要一个智能坐厕。 然后佢仲话咧，可以添加埋啲咩咧？譬如系按摩椅啊，或者买一张豪华啲嘅 sofa， 因为亦都有人话到而家大家少咗出外。旅行啦，咁可能手头上嘅钱松咗，其实唔系噶，因为即系嗰个生活系艰难咗啊，因为多咗人失业啊嘛，咁我哋譬如嗌外卖，咁外卖本身嗰个价钱亦都系会贵过自己买餸食饭啦，即系自己煮餸啦。 但外卖又平过堂食噶嘛， 系啦， 佢又悭 外卖， 当你悭翻少少咯，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就话到如果喺屋企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叫做居家抗疫嘅其中一个重要嘅步骤，咁呢个系嘅。咁而家大家都话要留喺屋企抗疫啊嘛，咁呢个系嘅，咁所以佢哋就话到啦，如果有呢啲嘅法宝嘅话咧，咁大家喺屋企嘅日子就可以过得好啲，所以咧佢就算列咗出嚟咧，我都唔认同嘅，我冇，但我都觉得自己过得好快乐，系咪？睇下同边个过嘅啫嘛，何中哥话斋， 喺屋企点会冇好日子过啊？ 系咯， 好啦，好快可以翻屋企噶啦，你时间嚟到早上九点钟。 列车服务维持三分钟一班车，港岛线来往方向的列车服务维持三分钟一班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少少。咁喺新界方面，大围一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一段咧，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咁另外，由于强风嘅关系，港珠澳大桥主桥嘅中快线啦，同埋慢线嘅车速限制都系降到每小时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尖沙咀擎天半岛六座、旺角海富苑海欣阁、石硖尾南山村南伟楼、长沙环元洲村元雅楼和长沙环村长泰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嘅抗疫资讯。 十八到三十五岁的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的想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的构想好像灯胆地发光发亮，一起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三月十五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一下。 诚信呢样嘢，随时救你一命。 我啊唔知道你发生咩事，不过之前同你相处咗一年，我叔知道你一定唔系个坏人。只要你一日留喺呢度咧，就乜嘢都唔使担心。 多谢波叔。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吴乐宏饰演嘅高尚忠发生咗啲乜嘢事要寄人篱下，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为明日展翅。 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咧講講隔晚美股表現啦。東歐地緣政治局勢再惡化，美股咧再要跌啊嚇，咁啊道指咧最多曾經跌714點嘅，咁啊稍後咧跌幅收窄啦，跌482點都要跌好多下。咁標普500指數咧跌44點啊，納斯達克指數咧跌166點。咁睇翻港股方面點睇啊？啊，港股咧反而 ADR 有得升，因為咧可能琴日已經反映咗咧呢個打仗啊或者戰雲密布嘅預期啦，咁所以見到咧好多隻大型藍籌咧都靠穩啊嚇，咁啊所以股民們咧今日咧就可以安全一啲，冇琴日咧咁驚弓之鳥啦。 由咁多位嘉賓嘅失敗經驗， 帶俾你創業道路上無限體驗， 失敗奶。 早晨，早晨，晨光第一线咧呢一、這个环节啊，今日请嚟咧孙慧雪，雪雪早晨。 Hello， 早晨，早晨。 系 早晨啦，喂，你又做老板娘啦、哦，又做老板娘呢句咧，真系喺疫情入边咧，应该系最大嘅祝福同埋最好听嘅说话。咁啱你可以避开嗰啲咧，受疫情影响嗰啲叫做行业咧，其实系咪都好感恩咧？我想问，先讲咗阿雪雪系开食材铺啊吓、今次系恭喜你啊，系啊， 多谢，系。是啊，真的有咁啱得咁巧，其实我都有即个心态觉得哇好庆幸，因为自己身边都有朋友因为今次呢个第五波疫情哇真係太犀利啦，然后都选择结业啦，有啲行业。咁所以呢即自己其实自己铺头反而喺呢段时间係真係多咗人嚟买嘢嘅。咁、就觉得啊都係我哋咁啱揀咗係做食材店啦。都有少少慶幸咯，咁但係當然都唔想有呢個疫情繼續啦，即係如果俾我揀嘅冇呢個疫情啦， 係啊，嗯，咁啊問下雪雪啦，喂，你鋪頭喺邊啊？同埋個名係叫咩名先？咁啊睇下啲街坊街里可唔可以話，唉，整翻啲哇平時啲嗰啲雞翼啊唔夠啊，等我落去加下餸啊，即係或者依家好興嗰啲咧，即係已經啲食材鋪咧，哇嗰啲。食材真係優質到咧，你行一 round 出嚟咧，冇一千幾兩千蚊嘅，即係都好，即係我即係因為啲食材優質啊嘛，同埋唔係喺意大利嚟咧，就喺西班牙嚟咁樣。你不如嚟啊，介紹下你鋪頭啊，好嘛？ 好啊，其實咧，我哋鋪頭就係好方便將軍澳嘅居民，咁咧就喺寶林地鐵站上蓋嘅，因為好多人都以為喺將軍澳嗰邊，但其實唔係，都係將軍澳區，但係我哋喺寶林嘅地鐵站上蓋咯。咁、我哋都有網購嘅平台，咁所以就算即係唔係將軍澳嘅街坊都可以喺網上面去訂咯，因為我哋成日都推一啲咧真係好平唔賺錢嘅套餐。 哇，正喎、 啊！即係啱啱好係個本嚟嘅，真係。 喂，雪雪，我想問一下咧。那個線上線下咧，係咪一開始已經諗住開食材鋪嘅時候已經諗住係咁樣做嘅咧？ 係噶，因為始終即係而家呢個世代，所有嘢都要網絡咯。咁我哋一開嘅時候咧，其實嗰時已經係決定要有網上面嘅。不過咧，因為原來開一間食材鋪真係太多嘢要搞啦，咁所以咧嗰陣就未開網店，但已經好多朋友都係猛咁問：喂，有冇網店㗎？可唔可以訂啊？可唔可以咧直接送嚟我屋企㗎？咁即係好多網民都會咁樣問咯。即係原來大家已經係好傾向係網購嗰樣嘢，咁所以我哋經營咗差唔多兩三個月之後咧，我哋就開始咗網購嗰樣嘢咯。 喂，叔叔，我問一下啦，嗱，網購又有生意啦，咁啊，自己又繼續立緊租啦。咁頭先一開始訪問都有講話，其實好多食肆咧都忍唔住結業啦，即係因為疫情真係太恐怖啦。哇，我想問你，其實疫情開始到依家啦，係咪 so far 啲生意都唔差咧嚇？ 其實營業額都可以去到六位數嘅， 哇哇哇哇，幾好喎、 啊！ 幾好 啊，係啊，即係每個月都係咯，有時即係甚至一日都有五位數嘅營業額。咁但係咧，因為疫情啦，咁你知道咧，好啲有啲外國嘅食材咧寄過嚟嘅時候咧，其實相對嗰個運費而家係會加咗。咁同埋咧，真係好多人去食材店買嘢，咁咧有好多時其實我哋都冇貨。冇貨嘅時候咧，其實咁多間食材店都要補貨。我哋咧如果要確保自己間食材店係有貨嘅時候咧，有時都會俾高啲嘅價錢去攞，咁變咗個成本其實係高咗嘅。 所以即係我哋可能睇條大數就話，哇，好勁喎！即係食材鋪有得做啊，但係調翻轉頭，其實個成本咧都有一個上漲嘅壓力喺當中咯。 係啦，同埋其實我哋啱啱開咧，即係其實未回本咯。 係， 所以又要一路哇，即係要好俾心機去補貨啊。咁但係就係、是、即係多勞，不過可能。 未必多得字，暫時未收穫到字。喂，不過咧，嗱，多得咧就係一個我哋眼見一啲叫做潛在嘅profit 啦、利潤啦。咁、但係我估個過程之中，其實你又好似學咗一啲新嘅嘢咁樣。譬如我對上一次同你傾偈咧，咁未做呢一門生意噶嘛，依家嗱又做多一門嘅叫做食材嘅生意咧，有冇令到你個知識層面都廣咗啊？原來咧做凍肉啊，或者做食材咧個貨期係點嘅啊？有啲咩又擺得，有啲乜嘢咧入貨就冇咁貴，有啲乜嘢咧就算貴都要攞翻嚟啊，因為呢啲愛嚟省招牌嘅咁樣，係咪都對於你嚟講一個學習嘅過程咧 是啊，即系每一样嘢，每一样行业都系有好多学问咯。即系之前咧，我就以为好简单啦。哎呀，我中意食，我有眼光嘅，我觉得啲乜嘢好食咧，入翻嚟得噶啦。但系原来唔系咯，即系当中有好多嘅学问啊，譬如啲雪柜啊，我哋开头咧买啲雪柜咧，即系唔知道嗰个温度咧，原来夜晚咧佢又会有啲转变啊，即系有啲譬如一个开咗嗰啲开放式嗰啲柜咧，哇！我哋试过有一次咧，搞到咧全部货都出晒血水，跟住咧就即系损失咗五位数字嘅货啦，咁就全部人都自己食化。 哇！咁唔紧要，即系叫佢慰劳下啲员工啫。不过呢啲嘢系我觉得真系啊，叫做经一事啊。菜一字啊！呢啲真系要用翻网络术语哇！ 真系啊，同埋有好多肉类咧，你估唔到啲人会煮咧。咁佢哋又会煮喎，因为我哋开头开咧，即系我哋都会好想有啲唔同嘅肉类啊，譬如有啲好大件嘅，咁我哋但系都会觉得哇，啲虎头扒有冇人真系煮啊？譬如可能个雪柜都摆唔到啦。 你错啦，我就系一个虎头扒，两个人食到嘴都歪埋，但系我都要坚持买翻去，因为系挑战自己啦。究竟可唔可以喺屋企都 handle 到虎头扒，系咪先啊？所以咧，嗰啲大大嚿嗰啲嘢咧，可能都有啲。出货的途径啊，可能就 是啊，同埋即原来是我哋香港人精神嚟，即系好多人都好中意克服困难噶。譬如咧，我哋入咗一啲乳猪咧，即 系 好大只嘅，即系扎住一嚿，但 系 好大嚿。你翻去咧，要首先用180度焗佢30分钟，跟住200度又焗佢几多？咁啲人真系好耐心咁听。嗯，好啊，好啊，好，我呢个试下拎翻嚟试下咁样。跟住有啲咧，仲大过虎头扒嘅，一大块好大嘅排骨，咁我谂翻去咧，你又斩啦，又要搞啦，啲人话，好抢、啊，你真系估唔到嘅， 系啊， 原来我哋香港人系咁中意克服困难， 系啊，咁大家逆境自强啦，咁啊，多啲留喺屋企啊，同心抗疫呢、這个都系紧要嘅，咁啊，今日咧同张慧雪讲住咁多先啦吓，下一集咧再同雪雪讲下佢呢个食材谱啊，入边有啲咩得着啦，以至咧喺自己嘅叫做生意嘅过程入边咧，有冇啲生意经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唔该晒，张慧雪 ，thank you，thank you。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奢想你按门铃，失宿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里等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在他方，怎可能心安？得你远飞的旅程， 说留低，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明明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回望，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算低温症我能抵抗，美梦都如幻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心窝。想起太多。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通常你听到 country music 乡村音乐，你都会想起木吉他，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敲击乐器啦。乡村音乐节奏鲜明，而且是比较平稳的。很多时候去到副歌 chorus 的时候呢，都会用数 chord 的方式来到表达。当然流行曲里面也都很多时候会运用了乡村音乐的元素。刚才讲到乡村音乐都会有敲击的乐器，最常见的呢就有非洲鼓、沙锤等等了。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早的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呢，林慧接通了电话，旁边有 Angel 在这里。早晨 Angel。 早晨，林慧。 早晨啊，冻唔冻啊？呢几日 好冻啊， 系咪啊？不过唔紧要，有你呢一通电话咧，帮我哋送温暖咧。除咗话你个朋友之外咧，我哋个个听住收音机都要暖埋一份噶啦。 系咩？ 嗯，咁你想点俾边个噶？今朝早系 点俾我个朋友咯？ 吓、啊，你朋友叫咩名啊？ 叫美金咯、 啊。吓、啊， 佢系15号生日啊，补足翻佢15号生日。 哦，好啊，今年系咪冇得聚会咧？因为 系啊。 嗯，不过都可以隔空送祝福啦，希望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系啦，希望佢身体健康咯，佢老公赚多啲咯。你哋都系咧， 系嘛，系啦，大家咁话，听者有份，好唔好先？ 系啊，阿林慧，你咁靓女，祝你个靓女又快高长大啦，可以进步啦，好似阿妈咪咁靓女咯，你个女。 多谢多谢，我将我祝福分享晒俾所有小朋友听啊。 系啊， 好啦，多谢晒 Angel， 拜拜， 拜 拜。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想冲散 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天主。 我是胡鸿钧，想提提大家 Omicron 已经打到来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起建立一个坚稳的疫苗抗疫堡垒，砌低 Omicron 打好这一场仗，大家快点打针，一起同心向 90% 的接种率迈进。 接种疫苗除了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的人，快点打疫苗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你唔鍾意我啊？点解咁讲呢？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係因为我鍾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係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刘卓，有啲乜嘢好介绍啊？ 早晨刘卓，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好啊，首先同大家讲下啦，咁啊，今日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会发表佢现届政府咧任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啊嘛。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一都有相关嘅节目嘅。咁啊，今日晏昼5:05啊，有呢、這个。財政預算案速遞2022，咁會有主持人咧同大家總結一下咧，阿財爺等陣發表嗰份財政預算案，睇有啲咩重點嘅。咁啊，去到7:30夜晚啦，咁啊有財政預算案論壇，咁啊財爺親自啊上嚟解説一下咧，佢等陣發表嗰份財政預算案啦。咁啊，無論係關心香港啲錢點樣使，又或者想了解一下會唔會真係有躺派嘅朋友咧，都要密切留意啊。 嗯， 好啊，好啊。 咁啊，去到翻返去早少少啦，傍晚6:30，咁啊，继续关心下香港嘅聋人啦。咁啊，有五声五声讲你听啊。咁啊，今集嘅节目咧，会教大家一个字啊 ，CODA Coda。咁啊 ，da 即系点解咧？即系聋人嘅仔女啊。咁啊，系啦。咁啊，聋人嘅父母咧，唔一定生翻聋嘅小朋友嘅，都可以有变听嘅仔女嘅。咁啊，呢个身份好特殊啦。咁啊，今晚嘅节目咧，就会请嚟几位 Coda 上嚟现身说法啦，分享下咧佢哋嘅成长当中有冇一啲苦与乐啦。佢哋点样去修补咧同屋企人嗰个关系嘅？ 系好啊。咁啊，夜少少啦，9:30就由医生与你系嘛？ 冇错啦。咁啊，继续啊，呢个星期同大家讲下近视啊嘛。咁啊。今晚咧就讲解一下咧，即系近视原来咧好深起上嚟咧，即系深近视会有一啲并发症嘅，即系包括咩咧？好多人惊话青光眼啊、白内障啊、视网膜脱落啊等等。咁啊，今晚咧就会请嚟眼科医生啊，解释下点解会即系由深近视会变成有引致呢啲嘅并发症咧。咁啊，另外咧亦都访问一位咧真系好深近视嘅朋友啊。听下佢点解咧？因为呢个好深近视咧，带嚟咗呢啲严重嘅眼疾。咁佢亦都会分享一下咧，接受手术嘅经过嘅。 唔知道呢啲好深好深嘅近视系先天定系后天嘅咧？ 两样都有。 系啊，系啊，两样都有。咁啊，大家关心一下啦。咁啊，另外医生与你咧有另一个环节啦，医生大典。咁啊，今集咧同大家讲一下抗生素啊，即系系啦。咁啊，讲下抗生素嘅发，即系第一种抗生素啦，即系盘尼西林啊。佢發現嘅過程原來好得意嘅，咁啊，另外咧有好多朋友咧成日都擔心就用抗生素，即係食抗生素咧會有抗藥性啊，搞搞下咧，係啦，咁即係對佢身體唔好。咁究竟抗藥性會帶嚟啲乜嘢壞處咧？咁啊，乜嘢時候先應該食抗生素，乜嘢時候唔應該食咧？咁啊，今晚醫生與你咧請嚟一位藥劑師啊，同我哋一一解答嘅。 啊，我都想知啊，幾時可以食，幾時唔應該食？ 醫生話食嘅時候就食咯。同埋我記得佢話要食曬一個療程啊嘛，所以以前睇醫生最怕就係話啊呢、這個抗生素嚟啊，係啊要食曬㗎咁樣。咁啊留意一下啦，呢、這個醫生與你都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關嘅夜晚9:30。好啦，咁啊到今晚10:00咧。 冇错， 有此生未完、哦。 冇错，呢、這个此生未完系一个纪录片集啦。咁啊，带大家咧飞到去丹麦啊，咁啊去睇下一间咧好有爱心嘅护老院。咁啊，專門係照顧嗰啲咧患上認知障礙症嘅老人家嘅。咁啊，護老院大家喺香港好多啦。咁啊，佢呢一間丹麥嘅護老院好特別嘅。佢哋咧就係有別於傳統嘅護理手法。嘅傳統嘅丹麥嗰啲護理手法咧就係側重用藥物嘅，因為佢哋係有認知障礙症嘅老人家嘛。咁啊，呢一間護老院咧係用佢哋開創嘅一種叫做同情治療嘅方法。咁啊點咧？就係用擁抱啦、觸摸啦、交談啦，好幽默嘅方法去對待一班嘅院友嗰啲老友記。咁啊，等佢哋咧可以好優雅地又好有尊嚴地過埋佢哋嘅黃昏生活嘅。咁啊，我都好恨呢啲啊。咁啊，即係而家未夠鐘啫，我都好恨有呢啲喺香港發生嘅。咁啊，今晚十點鐘大家留意一下啦。 係，咁我哋今晚就留意住啦。紀錄片我最中意睇嘅啦。唔該曬阿 昌， 唔該曬阿昌，拜 拜。 好，九點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宣布下月推行全民强制检测，全港市民按出生年份分批进行合共三次核酸检测。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话：全民强检需要做好配套安排，要向市民解说好处同目的。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全民强检有机会抽出不少感染新冠病毒但没有病征的患者，以下限1%至到上限5%计算，如果找到1%，即是有大约70,000人受感染，现有的隔离设施或者可以够用，但如果达到5%，即是有几十万患者，政府就要预算好配套安排，包括怎样给较高风险群组先入住隔离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在朝早11:00以视像方式发表今届政府任内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下午举行预算案记者会，晚上参与电视论坛。陈茂波早前预告预算案的封面颜色是啡色，寓意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土壤必定能够成就美好未来。他说当局需要配备充足资源抗击疫情，也都要尽力为市民和中小企纾困稳住信心，同时要部署中长期的经济发展，并确保经济和金融安全。因应疫情，政府鼓励市民在网上浏览预算案，少量财政预算案演示文本和摘要单张会在下午放置在11座政府办公大楼给市民查阅。俄罗斯总统普京说，明斯克协议已经不再存在，又呼吁乌克兰非军事化。普京在记者会重申，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乌克兰自己拒绝加入，坚持中立，希望乌克兰能够非军事化。联邦委员会即是国会上议院批准普京在境外动用武装力量。普京说，具体的行动方向要取决局势发展。另外，俄罗斯外交部宣布，即日起同两个获承认独立的乌东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向俄罗斯实施新制裁，针对俄罗斯的银行和主权债务，意味切断俄罗斯政府获得西方的融资渠道。拜登在白宫说，俄罗斯不能够再从西方筹集资金，亦都唔能够喺欧美市场进行借贷交易。拜登话，俄罗斯已经开始入侵乌克兰，若果俄罗斯继续侵略，美国将会采取更严厉措施。欧盟27国外长亦都一致同意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针对俄罗斯国家杜马351个议员，佢哋投票支持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独立。制裁对象亦都包括27个个人同实体。德国就宣布暂停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认证程序。另外，英国宣布制裁5家俄国银行同3个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关系密切的俄国富商。 天气方面，预测朝早寒冷，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微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星期四、星期五朝早仍然寒冷，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1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80点，升60点，总成交金额8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1点，升9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4.4跌4毫，美团173.9升2.6，友邦保险84.9跌1毫，阿里巴巴111.7升3毫，联合能源集团1.06跌1仙，重科实业128.3跌3.1，人民生物59.85升6.5，比亚迪股份240元升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03，日元115.03，瑞士法郎0.921，加元1.276，人民币6.327，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7。港金报17,6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86美元，卖出1,900.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嘅开源道回旋处去油塘方向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就系观塘嘅开源道回旋处去油塘方向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咁喺港铁消息方面咧，由于港岛线铜锣湾站附近嘅路轨发现裂纹，列车经过湾仔至到铜锣湾站路段嘅时候咧，需要慢驶噶。咁而家港岛线去柴湾方向嘅总体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嘅3至5分钟。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嘅交通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围的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的一段下城门道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薄扶林道碧丽道口去中环，以及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知识 资讯科技专家 Bernie。 Metaverse 元宇宙越讲越热，连同相关的硬件好像 AR VR 眼镜，大家都越来越留意，不同品牌都会推出。有一个大品牌就开发一个混合实境的系统，似乎被人发现了这个虚拟和现实世界的界线，很快就会被这些科技的硬件打破了。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鲁红月咪知识会社。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就嚟冇得睇。通常一套戏你会睇几多次呢？一套戏睇一次咯。如果鍾意嘅话，你可能会睇多一次，甚至睇多几次。影片串流平台嘅电影、电视剧或者其他影片啱晒呢啲要求。几时想睇都可以睇，想睇几多次都得。不过唔好以为永远有得睇。原来因为某种特定原因，套戏会落架，即係冇得再睇。其中一个系列嘅超级英雄电视剧我好鍾意睇。突然收到消息，因为合约期满就快落架。所以我重新再煲呢套剧咯。由于距离落架嘅时间越嚟越近，仲未睇嘅集数仍然有好多，所以睇完一集紧接再睇一集。琴晚睇睇下，突然间諗起，既然我咁鍾意呢套电视剧，点解之前唔再睇呢？就是因为知道佢就嚟落架冇得睇，所以希望喺佢冇得再睇之前睇多一次。人就係咁，一路喺度可以睇，就的唔起心肝再睇，觉得几时想睇先睇啦。因为几时想睇都有得睇，但係知道佢冇得再睇嘅时候，又会觉得唔知几时先可以再睇，所以唔瞓都要赶住睇。你知最近嘅环境㗎啦，好多唔同嘅店铺因为疫情关系做唔住。呢三几个月戏院都要结束营业。见到呢啲新闻，留言通常都会话好唔舍得啊，唔好结业啦。其实我好想问，如果大家经常有去嘅话，戏院系唔会结业㗎。咁最近因为疫情关系，我想睇都冇得睇呀嘛。係嘅係嘅，咁疫情之前呢有冇经常去呀？可能你又会话啦，啲戏都唔好睇嘅，冇理由会去戏院睇㗎。人就係咁，你唔想去必定搵到一个原因，而呢个原因通常唔关自己事，係人哋做得唔够好。既然你觉得佢啲戏都唔好睇，结业对你又有乜所谓？不过有啲铺头会好灵活运用就嚟冇就会珍惜嘅感觉去做生意。所以你会见到有啲铺头话呢，结束营业最后七天。但係七日之后你仍然见到佢写住最后七天。可能佢知道你觉得係最后七日先会珍惜喺呢度买嘢嘅机会。无论人又好，地方也好，当佢哋喺度，我哋都系对佢诸多挑剔，呢样唔啱，嗰样唔着。但系当佢哋唔喺度嘅时候，我哋就会好希望佢唔好走。其实唔想佢走，系因为觉得佢好，还是只系因为如果佢唔喺度，冇人或者冇嘢俾我哋再去闹呢？喺度嘅嘢，永远都会觉得佢系差。唔喺度就会觉得佢系好，呢、这个系咪我哋嘅惯性？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你说你只想得到一些给你做个纪念，我说但有一些痛而不要有待存疑，遇上偏差人这一天，只好讲句愿，情话断上有一生未断。你说我拼命的一双手怎会黏在你笑面，我说怎么你面前一切影 是不出这一刹自然，高不到这一晚前面，来得这么温暖，没有你还是爱你，同在这里再呼吸这空气，一刹都不一起，没有你还是爱你，从未爱你爱得这么凄美，又抱紧又抱紧，不可于身边跟我抱着在夜眠，我怕是开心眼泪而不懂得遮掩，笑不出这一刹甜蜜，讲不出这一吻意乱，明天偏偏不远，没有你还是 翻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咧就唔系讲食谱，就讲下咧啲蔬菜嘅储存方法。咁、我知道咧， 摆雪柜 咯，系啦。咁啊，唔系所有蔬果都可以摆雪柜嘅，即系唔系所有嘢咧摆入个雪柜度咧都可以令到佢寿命长啲嘅。咁有啲蔬菜咧，就唔系咁适合摆雪柜、或者有其他 摆度啊。 系啦，亦都有其他嘅储存方法啦、或者咧加少少嘢可以延长佢哋嘅寿命。咁、你知道咧，而家我哋买餸咧都唔想日日出街噶嘛、可能一次出去咧就买几日餸咁样。摆喺屋企咁就方便啲啦。 呢个有啲提供啊，不过只系期间限定啫。因为最近嘅天气啊比较异常的冻啊，所以我买咗好多菜咧，我雪柜都冇摆入去。 哦， 我就咁摆喺度嘅啫。系啊，因为而家 都咁冻喎， 其实都同雪柜差唔多，系咪？都系雪柜嚟嘅，几度咁样。嗱，咁其实首先咧，你可以拣一啲襟摆啲嘅蔬菜啦。咁有啲相对嗰啲品种咧，就会摆得耐啲，系啦，都冇咁容易腐坏嘅。譬如第一有啲咩咧？椰菜啦，西兰花啦，呢一啲三色椒啦，红白萝卜等等咧，呢啲咧都系相对会比较可以摆到耐少少嘅。好啦，咁嗰啲储存方法就点样做呢？首先呢，你如果预咗有一部分唔系即刻食嘅呢，你都唔好话全部即刻洗晒佢跟住先至储存。因为一洗咗呢就好容易会加速咗嗰啲蔬果腐烂㗎啦嘛。咁如果你譬如呢一部分系今日食嘅，你咪淨係洗嗰一部分囉。咁另外嗰啲呢就唔好洗佢住啦。咁但係呢就可以加少少醋。点解呢？因为醋呢佢有抗菌嘅功效嘅。咁话如果你利用稀释咗嘅醋轻轻咁样冲一冲嗰啲将要储存嘅蔬果呢，就可以增加个保存嘅时间。 但惊唔惊多咗一阵唔同嘅味道呢，到你烹调嘅时候。 醋嘅酸味係咪？咁到但係你到你真係再攞出嚟食嘅时候，你都会洗㗎嘛。咁所以你嗰个醋呢，你本身都要稀释咗先，如果唔係就好浓烈嘅醋味啦。咁然后你摆咗入雪柜去到储存啦，如果某一啲嘅蔬果咁跟住攞返出嚟再用嘅时候呢，又再洗一洗。 即係女士嘅特征。 咩呀？ 好浓烈嘅醋味。 醋味係咪？醋意浓啊，係啦。咁仲有譬如买一啲嘅水果香蕉咁样啦，点样可以摆耐啲咧？你可以用个保鲜纸咧包住个香蕉个茎 个顶啊， 个顶啊系啦，咁啊等佢咧冇咁容易腐坏嘅，因为佢咁样做咧就可以减少到嗰个乙烯嘅排放。 哦，呢个我试过噶，但系我自己觉得吓， 系 好似冇乜大分别咁样。 嗱，但系佢咁样咧，比起你摆喺雪柜更加好噶。点解咧？因为如果香蕉啊喺一个太冻嘅温度底下咧，可能会冻酸。僵咗佢嘅，系啦，咁建议咧，香蕉其实都系摆喺室温就 O K 噶啦，但系就唔好俾阳光即系直接晒到啦。咁同埋咧，将佢挂起，咁可以咧就避免佢受到挤压。其实香蕉都几得意，我觉得大家对于香蕉嘅食法都。即係幾呵護佢，你咪見到有啲十二蚊店咧，咪有啲專係栽香蕉嘅膠兜嘅， 係啊係啊， 一香蕉型噶嘛。 所以點解以前咧，或者而家都係啲生果鋪賣香蕉咧，通常個秋蕉咧，唔係擺個生果， 係啦，都係掛起佢， 都係掛起佢。 係啦，因為如果唔係你擲住佢，咁佢有壓力，因為佢淋啊嘛，係啦，咁最好都係掛起佢。 哦，即係香蕉係抗壓能力比較低嘅， 係點解咧？ 受唔到壓力， 又淋啦個人本身。咁啊，仲有番茄其实咧都系唔好摆入雪柜嘅，因为如果冷藏嘅时候咧，佢嗰啲细胞壁膜咧就会被破坏啊，咁啊生成粉状嘅质地，咁啊应该咧喺呢个室温嘅温度底下存放，咁啊同埋都系正放啦，即系唔好你倒转咗佢嘅头啦，咁啊避免咧佢又系嗰啲果肉受挤压啦。咁另外青瓜咧都系应该放喺室温底下嘅，咁啊又系啦，太过低温咧会对佢咧造成一个损坏嘅，会变坏。咁室温就 OK 噶啦，咁但系咧青瓜咧就唔能够同香蕉、蜜瓜同埋番茄放埋一齐。 点解咧？ 如果摆埋一齐，你知唔知道有啲生果互相摆埋一齐，咪会催熟嘅？咁佢就系有呢个嘅效果啦。 哦， 系啦，咁青瓜咧就唔好同香蕉啊、蜜瓜、番茄摆埋一齐，咁就可以摆耐。 即系会教坏对方嘅。 系啦，即系近墨者嗰啲道理。 损友嚟嘅。 系啦，系啦，互相即太快成熟啊，咁样系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嘅小秘诀，咁希望可以即系摆耐。咁啊，食耐啲啦，屋企嘅蔬果蔬菜。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啲生果咧互相摆埋一齐啊，互相令到大家可能有啲催熟嘅情况出现咧。我唔知道有冇啲生果摆喺我侧边可以令到啲人啊会聪明啲，譬如闻得香苹果香嘅，跟住你个人会聪明啲嘅。啊，如果有啲研究都几好喎、 啊。你唔好咁咩啦，咁迷信啦，即系考试嗰阵时要摆棵葱喺个袋度，喺个书包度咁啊，聪明啲嗰啲咁样。 食多啲添。 系啊， 外敷内服。 我细个咪就系咁，所以我食葱咯。我就系、是、我唔食芫茜啦，但好中意食葱嘅。我就因为细个成日，我真系攞个谐音嘅，阿妈成日讲咧，食多啲葱啊，聪明啲啊。 系啊， 唔鬼蠢咁样。咁咪食多啲葱咯，佢谂住自己，咁咪养成咗食葱嘅习惯啦。 哦， 就系咁啦。好啦，今日咧就唔系同大家讲食啦，就系、是、讲。 講咧，我上次有一次喺《香港時代》都提過咧，就係、是網上嘅串流平台有一個咧，就係、是、舊版嘅Spider-Man。 即 係 蜘蛛俠嘅卡通片係嘛？你講緊 係卡通片嗰個嚟嘅，咁、可能好多朋友咧都冇睇過。咁我就係、是、我上次提過啦，因為我小時候咧幾歲嘅時候咧都有依稀記得，哦，我有見過呢啲嘅畫面。咁而家有得叫睇翻嘅時候咧，咁啊心血來潮。咁有陣時喺屋企咧，譬如食緊嘢啊、做緊嘢嘅時候咧，我都會開住咁啊，由佢自己播，咁得閒望幾眼嗰啲。 你講呢啲啊？阿 Kitty 落車啊？ 佢又出去飲咖啡 啦。 佢可以聽下啲劇情先噶嘛？ 唔係應該你諗下點樣可以說服講到說服到阿 Kitty 今日翻屋企即刻睇啊？ 就是因为好睇咯， 嗱佢都唔好多好多嘅，最多 咁你同阿 Kitty 成日介绍啲戏话拍得好丰富，有咩分别咧？系冇分别， 所以 Kitty 咧就听埋我讲呢一个先啦。好啦，嗱本身咧，咦 Kitty 睇咗电影版嗰个未噶？ 咩 Spider-Man？ 梗系未啦，好明显未啦。 唉，咁啊真系。 冇嘢想同我講啊！ 而家阿小白講嘅係卡通片嗰、 那 個，總之係八十年代啊嘛。 係啦，佢好似唔知係八五年定八七年咁上下嘅。咁 有啲咩唔同咧？嗰、那個版圖 咧就有我唔知 total 總係四季定五季，咁每一個 season 咧佢就大概好似有十二定十三集咁樣嘅。咁我終於咧就不斷 loop 嘅時候咧，loop 到去最後嗰季嘅時候，亦都係最後嗰幾集咧，佢令到我咧係。靜靜地坐喺度，真係望住個屏幕啦。 點解呢？ 因為點解呢？原來呢，我哋都知道喺電影版嘅世界上面呢，咁佢亦都開創咗呢個多元宇宙啦。咁喺呢一個80年代嘅動畫版本呢，原來佢都有將呢個多元宇宙嘅概念放入去嘅。咁就好似你揾到嗰啲叫做開頭嗰個概念，多元宇宙概念到呢點嚟嗰啲嘅先兆啦，嗰啲條件啦。好啦，咁佢呢其中有幾幕呢係。 Kitty 唔好做其他嘢啊，聽啊。 我冇啊，聽緊啊，我聽緊啊。 遊魂啊，見到 多元宇宙嘛。 咁佢呢 即係有美元啦，有歐元啦。 佢入面咧有个 护员啦， 冇时间啦，一阵间。 跟住， 咁佢咧就入面咧有个角色咧，咁啊全身着晒银色，好似盔甲咁样嘅，咁有阿叔嘅。咁阿叔咧就原来系嗰啲咩超级能力者啊，咩我哋叫佢做超能者先啦。咁呢位仁兄咧，咁佢就系由于佢喺外太空咧就好远嘅地方嗰度生活嘅，咁佢咧就知道有一个坏人咧就将会同时间咧就毁灭几个多元宇宙，咁于是乎咧就过嚟啦，咁咧就想拯救世界啦，因为会影响到佢哋嘅世界，所以佢就要过嚟帮手啦，咁样搵帮手。好啦，咁佢过到嚟嘅时候咧，原来佢喺几个唔同嘅平行时空入边嘅蜘蛛侠咧，佢就不断俾唔同嘅试炼，你大家嘅谂下，有六个唔同嘅蜘蛛侠，亦都俾试炼啲六个唔同嘅蜘蛛侠。好啦，咁佢哋都系Peter Parker 啦。咁然后佢哋接受咗试炼之后咧，就喺我哋认识即本身嗰个 original 嗰个蜘蛛侠咧，就选择咗佢去咗个领袖。咁佢哋嘅试炼咧就系、是我上次都有提过，就系揾埋嗰啲 X-Men 嗰啲咩暴风女神啊、神奇四侠啊、美国队长啊，一齐咧去到打嗰啲坏人嘅。 即系佢哋个漫画世界嘅其他超级英雄啊。 冇错啦，咁啊净系揾咗啲限定嘅啫、好啦，咁啊喺呢个试炼完成咗之后咧，咁、那个试炼就系咩？就是、去到外太空另一个星球，就原本好和平嘅。咁呢個超能者咧就將啲壞人就送咗過去，咁啊做到人哋個星球好慘啊，就嚟毀滅啦。咁啊，於是乎就派啲超級英雄咧睇下打唔打救到佢哋啦。咁啊，想證明一樣嘢，到底正義同埋邪惡係咪正義真係會贏咧，定係邪惡會贏咧咁樣？好啦，呢、這個試煉當然咧，卡通片啊，即係正義贏啦。 正義贏啦。 好啦，咁跟住原來真正嘅試煉咧，就係喺唔同嘅平行時空入邊咧。咁就要成為咗要搵一個蜘蛛嘅領袖，就係、是、我哋認識個蜘蛛嘅領袖，即係都係今日個個都叫彼得㗎。咁就搵咗我哋認識嗰個彼得呢，去到 lead 住另外嗰幾個嘅蜘蛛俠一齊呢，就去對付嗰個終極嘅壞人。 哦，即係雖然個個都係自己，但係都要搵一個最叻嘅自己出嚟。 冇錯啦，咁原來嗰個嘅 好折騰啦已經。 嗰、那個敵人呢，即係原來都係彼得帕卡嚟㗎。咁就係因為佢係其中一個多元宇宙，但係接觸到外星生物，即係嗰啲咩？好似嗰个毒魔咁样，都系红色嘅，咁啊上咗上喺呢个彼得个身上面咧，咁啊变咗邪恶版嘅蜘蛛侠。 哦，即系最叻系自己，但系最衰又系自己。 冇错啦，咁即系佢要揾埋唔同嘅自己，去到打倒一个邪恶嘅自己。好啦，咁当然啦，就系、是、因为佢凭住佢有一个出色嘅领袖嘅才能咧，咁佢终于咧都能够战胜嘅。咁呢个咧，其实成个过程咧，呢、這个卡通片个去得好快嘅。佢每一个单元咧，其实我一路睇嘅时候咧，我发觉每一个单元一个故仔小故事咧。 都可以拍成一套大嘅電影。呢、這個就覺得哇，原來以前啲卡通片咧，或者睇到 Stanley 嗰個功架嗰個力量去到邊。咁啊，嗱，仲有少少時間啦，唔拍劇透咧，就係咩咧？因為都八十年代嘅嘢啦。咁、 四十幾年前啦。 去到最後嘅時候咧，原來佢仲有一個蜘蛛俠咧係冇超能力嘅。咁啊，完成咗任務之後咧，佢就去到呢個冇超能力嘅蜘蛛俠嘅平行時空咧，原來就要見一個老人家。 嗯， 嗰、那個老人家咧一直以嚟都好想見真嘅蜘蛛俠嘅，咁喺呢個卡通片入面嗰個老人家咧，一擰轉身嘅時候咧，我哋一眼望落，喂一聲，原來佢就係 Stanley 啊！ 哦，即係佢四十幾年前已經將自己畫咗出嚟。 冇錯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